菲林中都灌注了心血和灵魂，又说可以成为星球大战大家庭的成员，对彼得梅丘来说意义大过仅仅一个角色。彼得梅丘在1977年至2015年的星球大战系列电影中都扮演朱怡，并在前年上映的星球大战最后绝地武士中担任顾问。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几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698点，跌246点，成交金额153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5.2跌6.2，友邦保险82.7跌5.5，中国平安94.7跌7.5，李宁14.32跌1.6。建设银行6.92跌4仙，盈富基金29.85跌2.5。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4，英镑10.227，瑞士法郎7.697，澳元是5.485，加元5.825，新西兰元5.19，欧元8.7661，每百日元对港元7.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865。港金现价报11,900元跌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1.44美元，卖出1,27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伟首先同你讲，较早前呈祥道去返荃湾方向咧，近住明爱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但系后少少啊。跟住龙翔道去返荃湾方向，跟住星辉豪庭快线呢又坏车阻路，咁一带呢都系挤塞，龙尾就去到彩虹村。就系龙翔道去返荃湾方向，跟住星辉豪庭快线又坏车阻路，龙尾就去到彩虹村。较早前粉岭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跟住九龙坑快线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去到粉岭港铁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排到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北角的渣华道去返柴湾方向，近住海悦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东区走廊落桥位。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返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彩虹道。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西贡公路去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就去到打豪敦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紧嘅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嘅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明明早计划， 骚动音乐。 苏栋、洪卓立 比较特别嘅系，真系都几严重嘅感冒病着陆嘅，去咯，因为又唔想再甩 schedule， 咁但系出咗嚟，大家又觉得唔一定要好似以前咁好唱歌咁样去处理，反而系好似讲嘢多啲，即系讲故仔多啲。我谂呢样嘢系最同以前唔同咯。 每首歌都有一个故事，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严琼苏栋音乐。 等我任达华同你讲个用水嘅小贴士，留喺水管一段长时间嘅水，有机会积聚沉淀物。如果几个钟头冇用水，煮食前要开水喉至少两分钟，啲水仲可以用嚟淋花同清洁。另外，热水会令喉管及装置释出更多杂质，所以记住要用全冻水煮食啊！水务处提提你，智慧用水好习惯，健康生活好简单。 妈妈你病啊？ 是啊。 我煮啲粥你食啊。妈咪睇热啊。 阿仔你咁生性，妈咪病咗都好安慰啊。 你都想一家人嘅关系咁融洽。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推动 同心同步开步礼。 5月13号约埋你嘅屋企人一起嚟啦。详情留意风骚快活人玩玩星期天。 财哥讨论区， 大家好，又是我钟坚啊。财哥今个星期同大家讲下霍金提出两个警告，第一个警告是千祈唔好接触外星人，咁第二个呢？ 第二个唔好随便发展人工智能，因为如果唔系咧，好可能我哋就会自取灭亡。 逢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李伟才主持《天圆地方》。好用。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粗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 啦 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水油风骚嘅听众，早晨。 唉，星期五啦，终于 Happy Friday 咁啊，你做咩依挨挨嘅？ 咪就系终于等到咯，即系好似一个长跑嘅选手，终于望到终点嘅时候，你都会上气唔接下气，啊，终于到终点啦，就嚟望到家乡啦。 咦，开心住，有啲人要翻礼拜六嘅，有啲礼拜日都要翻嘅， 我都要翻礼拜六，但我感觉上面都好似终于嚟到一个即系中途。站咁样啊， 我都系啊，嗱，同大家讲下天气啊。今日唔知咧，要若要冚过呢个叫做棉被啊。 系 20度气温，相对湿度88%啦吓，好湿嘅，但系又冻嘅一个早上。 凉咗啦，又未到冻嘅， 系， 但 系 有啲风啊吓。 系啊，即刻好响应到母亲节啦。 咩啊？ 娘亲。 哦，系啊，争啲啊，实际争啲。 如果你要响应埋母亲节嘅话咧，应该要送呢只花俾阿妈。 咩花？ 我见到有新嘅花嘅品种咧，攞嚟人哋攞嚟做母亲节嘅。 嚟嚟嚟嚟， 但读佢个名嘅时候咧，真系要小心嘅。 系啊， 因为佢呢个花系可以食得嘅。 唔系。 哇，你讲咩你？ 系咯，即系你讲到要小心啊嘛。 唔系啊，我惊会变咗讲粗口。 吓？点解会？ 因为咧， 食得嘅，佢系 一个海味嘅 糖胶花。 唔系、 哦，我谂住得呢啲要咬字好正， 即系胶花啱啱噶。 诶、欸，有呢两个字喺度嘅，你试下出去调转嚟读啊。 花胶花， 冇错就 系、 是、花胶花。 啊花胶做嘅 花非花咩咩咩？ 等下先，花胶好嘢啦，胶花咧就可以 唔系 长摆喺度嘅，咁唔会谢嘅。 系由花胶做嘅花，系咪咁解啊？ 完全啱，因为咧有海味铺嗱，就嚟咧诶，下个礼拜日啊，就呢个母亲节啦嘛。 系啊， 咁好多已经见到一啲嘅专题报道咧，就喺度话啦，母亲节大家边度去食嘢啊？买啲咩俾阿妈啊？咁阿妈通常都会中意啲实用嘢噶嘛，系咪？所以咧就有海味铺咧，就今年第一次咧就推出呢个母亲节嘅花胶花束，系啦，真系好难读啊，其 实。谂起个样好搞笑啊！ 挪威嘅花胶或者系清水非洲嘅花胶桶等等名贵嘅海味，配合埋一啲仿真嘅植物，跟住就攞嚟发售。 系 两款嘅花束咧，大约咧就600几蚊到900几蚊嘅。 有啲花胶咧就压到一片嘅，即系饼一块块咁样。 有相俾你哋睇噶。 有啲花胶咧就是、一个桶咁样嘅， 但系咧 花胶烂晒会爆花咁。 唔系啊，佢真系爆花少少爆花咁咯，但系有少少细咯，呢张相未必睇得清楚咯，所以咧就有呢个花。花胶花， 我哋睇下片，直情好似咧而家研究紧嗰只花胶真定假咁样咧。 系啊， 点样啊？咁嘅 哦，佢将啲花胶嗰啲桶型嗰啲花胶，即系冇有啲会都话整到花咁样啦。有啲系一板板咁啊，压扁都唔同形状。佢咧将嗰啲桶型嗰啲咧就变咗一支好长嘅花咁，其他插埋其他嗰啲叫新鲜嘅花咧，咁、嘅花束佢送去，即系等于朱古力嗰嘢一样啫嘛。 系啦、啊，即系总之有啲花胶攞嚟做花啦，呢、這个就其中一种啦、哦。另外一个咧， 唔好意思，我想话佢。真系谂得周到喎、 啊！喂，系咪呢个啊？我呢个靓好多喎、啊，个图画 系花，你试下读啊！你嗰个都好难读啊！ 哦，佢仲加多两个字添， 系 花胶养生花， 系啦， 花非花。 喂，其实我觉得阿妈一定系 飞毛。花胶养生花喎、啊，但系佢呢个系咪差唔多嘅装束啊？ 差唔多嘅装束嘅， 哦， 系啦。 如果你咁样理解嘅话咧，大家可以想象嘅，佢本身咧可能有啲你当火百合啊，或者粉红玫瑰啦。 嗯、 但隔篱你嚟远望咧，可能有一啲啊，一定系嗰啲叫做黄色嗰啲郁金香啊，又或者你觉得似系嗰啲黄玫瑰嘅，点知望真啲？ 钱啊，你嗰、那个 系啦，唔系望真啲，原来黄色嗰啲咧就系攞花胶卷起嚟嘅。咁佢嗰个价钱咧，抵到烂啦，都系讲紧八十八啫嘛， 我哋边个啲差唔多， 系咯， 系啊， 认真嗱、啊，因为花阿妈又想收花，但你成束花咧，即系佢咁收法咧，阿妈又会觉得。喂，唔好使啲咁嘅錢啊！因為 阿媽都收得好開心嘅。 咁但係而家咧，佢仲可以咧，啲花謝咗，佢仲要掹翻個幾支花膠出嚟用，我覺得真係好一舉兩得。 喂，我呢個原來咧係舊年已經推出㗎啦。佢、 哦、 咧就喺澳門嗰間鋪頭度嘅。 哦，呢、這個咧就 呢就本港嘅， 係 啊，佢仲寫到明㗎，佢裏邊會有五隻咯。 哦。 系啊，即系头先 俾你计翻条数，究竟呢800几蚊俾得抵唔抵咁样？ 系啊，哇！佢嗰阵时即系旧年个广告宣传系咁讲嘅，母亲节又嚟啦，本公司特别推出花胶养生花，全澳门绝无仅有，为一众美好嘅妈妈留下。惊喜又美好嘅回忆，花胶可以食，花朵更加采用永，原来佢嘅花唔系普通花， 嗯， 系咩？ 花朵用咗永生花， 哇， 再贵啲， 身体健康啦， 系啦， 计翻个价钱都唔系算贵咯， 咁又唔算贵，唔系，咁你系阿妈啦，你收到啲束花， 开心， 开心， 唔系煮唔煮嚟食？ 煮 好 咩唔煮啊？ 咁我俾多个你拣， 好啊。 除咗呢个花胶花之外咧， 哦， 另外 人参花胶花 唔系 嗰个花枝系攞人参做个框嘅， 同海味冇关嘅。 海味冇 呢一句咧， 钻石花，钻石花， 钻石花就系人都要啦，我都想要啦，系咪？ 系啊系啊。 耳蜗满啲星咁。 呢个咧系佢系话系花嚟嘅，但系同时间咧，你个仔咧就即系叫你阿妈你食蕉啦咁样嘅。 哦 哦， 系啦， 咩连皮啊？ 吓，诶，又真系要连皮食喎，阿妈 蕉花。花植十， 咁代表啲咩咧？ 即系 代表阿 妈 朝三暮四咁样啊？ 哇，大胆啊！你真系， 唔系啊？你咁讲我咁回应咋？嗱，唔系呢一类。今次咧有另外一个咧就花店嘅，佢咧就做咗一种叫做蔬菜花。 哦，呢个 都系可以食得 嘅。 例如有咩咧？点解叫阿妈食蕉咧？佢有三色蕉喺入边度 嘅， 所以真系连皮 食啊！嗰啲咩诶青蕉啊、绿 蕉 啊、红蕉 啊， 系 啦， 系啊，呢个就常见啲嘅。 西兰花同埋椰菜花嗰啲喺晒里边噶嘛。 系啦，母亲节就唔会送嘅。 佢又有少少唔同噶， 见到就大家。 利是。 除了三色蕉之外咧，仲有士多啤梨等等嘅，咁佢咧就都系色彩缤纷啦，就用唔同嘅蔬果咧就代替咗花，咁佢哋咧就叫做蔬果花。 蔬果花 呢一束花咧，我见过有啲新人咧都系用呢啲嚟做， 即系攞个西兰花咁样喺度。 攞呢个花束噶，系啊，因为靓，一来即系好色彩缤纷啦。一来真系色彩缤纷嘅，咁二来咧，即系佢觉得环保，因为有啲新人咧有啲主题性 啊 嘛，佢支持环保啊嘛，咁所以佢就会攞呢啲做花。 同埋仲有种赞美嘅成分喺里边噶。 嗯，咩啊？点解？ 睇佢点啦。好啊， 全部都系啲蔬菜嚟噶嘛， 系啊， 系啦，但系最正嗰条菜喺我对面啦， 系啦， 但系最终个花头都系抌嘅啫，最正嗰条菜你都系抛弃嘅啫， 唔系最正自己啊，系， 哎呀，正菜啊嘛， 正菜但都抛弃啊，你解唔到啊。 嗰束花里边啊，系啊， 好中意你哋啦，好中意啊， 好嬲 啊， 自己系咯， 系啊，真系， 点会 掉咗佢啫？唔系，虽然都想掉嘅， 就算嗰束都系掉嗰啲，嗰束自己系嗰条啊 嘛。我明你嘅意思啦， 你都唔知自己讲咩。 唔系，我明你意思啊。当阿华同阿田咁样行礼嘅时候，攞住嗰束花咧，一见到啲伴娘，佢就话：哇！都系掟咗佢先，阿天成我掟走咗， 想掟埋个煲添啊！所以咧嗱，就嚟就母亲节啦吓，大家如果咧即系见到今日有好多嘅报道咧，已经系一啲首先系啲广告嚟嘅，喺度讲紧啊母亲节可能有一啲嘅 facial 嘅 package 啦，减肥嘅 package 啦，仲话咧有食肆咧就加价。就即係話今年嘅行情咧都睇漲嘅咁樣，但有啲咧又話因為會擔心咧就撞住呢個佛誕嘅假期，又驚個整體嘅生意額咧係會減低嘅。但點樣都好啦，做人哋阿仔阿女嗰啲咧係時候真係要準備下啦。 真係要諗諗，我覺得真係呢個唔錯啊！認真，因為我之前咧早幾日都睇咗咧一份咧誒關於母親節嘅啲送禮之選啊，咁我都見到好多咧係講緊。嗰啲美容嗰啲嘢啦，即係搽面啊，跟住咧就係嗰啲小家庭電器幫到佢手嗰啲啦。 送俾阿媽就唔好啦，阿媽你小家啊。停电器 有一间嘅酒店咧喺旺角啊，如果咧即系喺母亲节当日咧就食呢个自助餐嘅话咧，佢个价钱都唔系好贵，你可以谂下吓。佢仲话咧作为妈妈嘅话咧喺嗰日咧就可以得到护肤品套装一份，又或者系朱古力玫瑰花一支，即系你谂下佢哋真系做生意 啦咩事啫？系啊， 你都知道你有护肤咧， 但一支又唔够你用嘅，真系 一 pack 啦，总有啲阿妈唔要噶嘛。 系啊，嗱真系送花显心意啦，睇下你会买花。教养生花、蔬菜花、钻石花、银子花、朱古力花，不过其实可能咧最紧要系个老公可唔可以送啲口花花咧？好多阿妈等咗好多年噶啦，死老结咗婚就好耐冇讲啦。 母亲节，母亲节， 咁父亲节咪同佢讲咯，啱晒真系。是你已远去，共你的友好在。不自觉陪同到这破晓，在这酒店内，灯映照我的痴爱，还在自信，从来这点爱未尝变改。在这酒店内，花下甜变的酒囊，仍留着这浓浓盛开的清香。就算多平凡，就算多平凡，总亦有关心他的伴侣。就算多平凡，总有互爱的情人，怎么偏偏我现时失掉你？ 这浓浓盛开的清香，就算多平凡，就算多平凡，总亦有关心他的伴侣，就算多平凡，总有互爱的情人，怎么偏偏我现时失掉你？就算多平凡，就算多平凡，总亦有他身边的伴侣。就算多平凡，总有互爱的情人，怎么偏偏我现时失掉你？ 曾志豪、黄耀祖， 逢周拜个人。 星期五我哋会有点唱， 冇错，1872388就一阵先打嚟啦，因为一阵11点咧，我哋都有另外一个嘅入场证可以派发俾大家，做定个节目预告。 好，咁啊 ，fax 号码233964535咧，欢迎大家 fax 嚟嘅，我哋网上留言咧都等紧大家噶啦。 系啊 ，Happy Friday， 欢迎大家嚟个风骚大点唱啊！ 系啊，嗱，男人同女人咧就成日都讲话男人嗰个幻想空间好大啦， 你更大， 你唔好将所有男人摆晒落水。你嗰个大刀啊，哇哇，真系 大 嘅，好 大啊！ 你出唔到个铺啊，个铺太大啊！ 你游去知唔知去边度咧？都喺度，不如享受下里面嘅即系各种乐趣咯。 但系我真系唔够佢大。即系男人咧，成日都俾人觉得咧，就话即系口部政治运动家嚟嘅， 即系 得把口嘅啫，讲咗当做咗， 咪就系讲就天下无敌啊嘛。 系啦，但系咧就真系讲啊天下无敌咧，难怪咧好多编剧咧都系男人嚟。 系， 即系你今日睇到嗰单新闻咧，我有仔细研究过三四次嘅。 边单？ 就算我已经系幻想力好惊人噶啦。 系， 但系如果你叫我作一个咁嘅古仔出嚟咧， 都作唔到。 我真系都作唔到，我真系唔知点算好。 如果你都甘拜下风嘅话，我真系阅文其详。 系啊， 咩事啊？ 唔系嗱，即系我哋讲大话都要有即系两成真，八成假，都起码要咁啊！你翻有翻啲渣拿先得噶， 即系有个囊喺度， 有啲囊先得噶嘛， 可以无中生有嘅。 好啦，嗱，今日咧就今日都卖晒报纸咧，就话喺慈云山凤德村发生一单咧就抢劫案，开头就 系 抢劫案嚟嘅，一个29岁嘅男人， 系 就报案，佢就话咧阿 Sir， 我喺咧某一个大楼对开，谂住拿翻个私家车走，佢揸车嘅。咁点知呢个时候咧，三个男人突然间扑出嚟，冲上我嘅车度，其中一个人咧从后箍我条颈啊，我以一敌三，奋力还抗，我哋四个人喺车上里面困兽斗，你眼望我眼，你拳打我拳，哇！我几经挣扎之后，终于可以逃出车厢，我仲跑到附近嘅草丛里面躲避贼人添啊！而喺呢个时候，三个匪徒见到事败，佢就惊我车头个车 cam 咧影咗佢哋嘅样。於是乎，佢就拆走我的車 cam， 但臨走之前仲心心不憤，攞呢個水喉通剝爛我私家車窗嚟泄憤，仲要偷走埋我喺車裏面部手機走人。你话 Sir， 你话我几惨先得嘅？ 真系好惨，我就咁听嘅话。 系啊，然后 摆明系寻仇嗰啲咁嘅。 摆明寻仇喎。然后当我见到贼人走嘅时候咧，我先够胆翻翻个私家车，我再揸车去到咧其中一条路嗰度交界停低嚟报警啊 ，Sir。 有冇衣衫不整啊？咁跟住佢 讲完， 冇啊，即系佢损手烂脚啫。佢呢个应该男人嚟嘅，系 呢个故仔你觉得点啊？ 哦，好惨啊，悲壮啊， 情节真系好丰富， 系啊，咪好有画面咯， 好有 画 面 啊嘛， 细节位又就即系强烈。因为连二一打三啦， 系啊， 一个喺后面箍颈啦， 脱喎，你谂下，喺、 啊、 车厢度咧，我直情见到嗰只脚有一只脚掹住人哋块面，跟住另外只手俾人哋扯开咗嗰啲咧， 同埋合情合理，你好难话佢反驳，点解咧？ 真係點解會影唔到人哋個樣呢？因為人哋就知道你會影佢個樣，所以佢就攞走咗個車 cam。 唔係事後啊嘛， 事後啦，因為點解會冇證據咧？ 咁個車 cam 就係喺前面影，影街嘅啫嘛，唔係影室內噶嘛。 係即係點解會驚邊個掉留唔到證據咧？因為阿匪徒已經搶走埋啊嘛，係啦，又咩都剝爛曬啊，手機又唔見埋啊咁樣，係啦，因為齊曬啦。 咁 結果 哦，其實全部都冇呢啲，冇呢三個人啦，亦都冇搶走車 cam 啦。亦都冇唔见电话啦。 嗱，阿 Sir 就咁样讲嘅，经过盘问之后，发现有人谎话连篇， 哦，自编自导自演， 误导警务人员，将佢拘捕，而家调查紧佢报假案嘅原因。我真系有啲佩服佢，佢已经系一个假案啦。但系你谂下，个细节位可以。 哦，佢即系同呢样 啦。点解佢要报假案咧？即系如果系嘅话，系另一单嘅案件嚟嘅。 唔系，咁问题系佢系架车俾人毁坏咗， 系啦，因 为 真系打烂咗玻璃窗啦，手机又唔见埋啦，咁即系佢声称系咁样啦，然后就报假案啦。当然啦，好多网民第一时间就话，其实呃保险唔系咁呃嘅，咁样。 哦， 系啦。 哦，佢话即系有啲 有啲网民口痕咁谂啦。如果唔系呢个原因嘅话。莫非又好似上次咧，记唔记得佢人妻讲嗰单新闻？ 系啊，我记得哦，我就话咧， 边单啊？ 阿人妻啊，自己输晒啲钱咧，跟住 话 咩 事？唔系又系个男人去报假案咧？ 系啊， 嗱，你话系咪男人真系好喜欢讲大话？ 咁会唔会系佢自己撞烂咗之后咧？啊，死咗自己撞烂咗，我唔好啦，不如作啲桥段，跟住出嚟喺度报警。 但其实佢都会知道，就算佢要报警嘅话，佢知道报假案系犯法噶。 嗱， 佢要冒好大个险去讲咁大个大话。 会唔会个大话咧就系由佢唔见咗部电话开始咧？唔见咗部电话点同老婆交代咧？不如话俾人偷啊？点样偷咧？喺个车度俾人偷。 奉劝你一句，如果你唔见电话嘅话咧，你嘅想象力唔好出嚟住啊，知唔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港关注劏房平台调查发现，超过九成受访者认为应该订立基本居住标准，包括要有卫生设备、足够的窗和独立厕所等。平台组织干事王家俊说，希望政府订立人均居住面积，建议参考公屋标准的75平方尺。有劏房户致电本台节目说，现时居住环境的排污系统差，冲凉之后难以去水，已经向业主投诉多次，但业主冇处理，又话已经轮候公屋7年，希望政府能够尽快取缔劏房。平台召集人赖建国相信冇租户会刻意破坏居住设施，因为最终是自己受苦。组织干事王家俊不认同订立基本居住标准是天方夜谭，认为很多居住标准只是基本要求。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接连收到恐吓信，警方侦办发现网络留言 IP 来自香港，但未查出疑犯，初步相信恐吓信来自境内，研判并非出自同一人，将持续追查。台湾传媒引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队长侯东辉说，恐吓信虽然有指纹，但指纹都不全，信件上的笔迹亦没有疑犯可供比对，案件将循恐吓危害安全等罪方向侦办。他说连日来警方有规划加强保护韩国瑜和他家人。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总统特朗普昨天下午会见红海董事长郭台铭，两人并没有讨论支持郭台铭在台湾竞选总统。桑德斯在声明中又说，郭台铭在威斯康星州投资大笔金钱，并且很快会宣布在当地的更多投资。威斯康星州州长在密尔沃基市的记者会说，他将在今日稍后会见郭台铭，打算重新商谈郭台铭旗下的富士康在当地投资问题。北韩领袖金正恩同副二母兄长金正男在马来西亚被杀的案件，越南籍女被告段氏香刑满获释。 金正男前年在吉隆坡机场接触到 VX 神经毒剂之后死亡。马来西亚当时指控段士亨和印尼籍女子艾莎谋杀，拘捕他们，关押超过两年，两人一直否认谋杀。艾莎今年三月获撤销控罪释放，段士亨其后和检察部门达成协议，承认较轻的引致他人受伤罪名。刑期从拘捕当日起计算，他服刑一段日子之后获减免刑期，今日获释。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几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716点，跌227点，成交金额223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6蚊跌，腾讯最新系386.2跌5.2，友邦保险82.7跌5.5，中国铁塔2.15跌4仙。中国平安94.7跌7.5，建设银行6.91跌5仙，李宁14.36跌1.2，盈富基金29.85跌2.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11.44，瑞士法郎1.019，澳元0.7，加元1.347，新西兰元0.662，人民币6.736，英镑对美元1.304，欧元对美元1.118。港金现价报11,900蚊，跌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1.52美元，卖出1,271.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对出快线有坏车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对出噶。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的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对出嘅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仲系车多，龙尾小沥源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啦，排到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中环湾仔绕道啊，去北角方向慢车啦，去到顺德中心。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啦。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空虚，我寂寞，我冻。 你快乐吗？不安嘅情绪系咪挥之不去呢？全新一辑电视节目《快乐从心开始》二，临床心理学家分享实际方法处理情绪，带你找到快乐之门。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咦，老公，部抽湿机抽得咁慢嘅？ 系哦，根据说明书讲，个隔尘网系要定期清理噶。 仲咁多电器插埋落同一个拖板度，好易负荷过重噶。 系啊， 其实电器会有损耗，最紧要定期找个有经验的电器师傅保养和维修，咁先够安全。上机电工程署网页 emsc.gov.hk 睇下啦，勤保养，安全用 ，Action！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风头火势系又是到呢个时间，到佢读歌嘅时间。佢每一天咧都会谂定唔同嘅歌，佢个脑袋咧究竟有边一个嘅叫做音乐图书馆喺里边咧？系边一个系列系你最强嘅？系关于个名啊、歌词一定歌手咧，应该系林林总统乜都有嘅。系啊，我哋有音乐先驱，有李志刚，但系我哋呢度风骚快活人有咩咧？有乱咁嚟读歌嘅读。歌王曾志豪， 你错啦！李志刚系音乐先驱，我系音乐唔区啊，咩都唔区嘅，唱得啱唔啱我都唔区嘅，你中唔中意听都唔区嘅。总之我就会唱，还是唱下去，还是多么累。但有啲歌唔可以亂唱啊，譬如國歌咧，我哋要好尊重嘅嚇，係所以以下呢單新聞都係非常之尊重嘅。話説咧，上回講到咧，真係有團體係拍咗呢一個咧快閃唱國歌嘅宣傳片，咁啊因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咧70周年嘅嚇，咁啊琴日咧引起爭議嘅一個片段咧，就係、是、有一位坐輪椅嘅婆婆咧，竟然喺唱國歌嘅時候咧，哇喺人哋搀扶之下咧，突然神蹟似的站了起來，咁啊琴日咧就引起各界咧好熱烈嘅討論啦，大家紛紛讚歎國歌嘅力量啦。是庞大无比的，咁甚至乎连在立法会上面都有人质疑咧，就系话咁会唔会下次咧，即系其他即系坐轮椅嘅朋友咧，系咪都一定要企起身咧？定系会令到个国歌咧个效力会唔会神化得太紧要咧？吓，结果咧，琴日即刻有咧，即系唔同派别嘅议员咧就出嚟澄清啦，佢就话喂。那個婆婆呢其實她本身就是一個抗日的老戰士來的，咁啊當年有參加過呢一個咧愛國抗日戰爭，咁佢的而且確咧每一次咧見到國歌啊，見到升旗嘅時候咧，佢都會好激動嘅，盡量都會站起來，所以話咧佢喺片段裏面呈現嘅嗰一幕咧，就唔係即係製作人咧老作嘅，而係真實反映呢個事實嘅。其实我哋绝对相信嘅，因为有好多咧老一辈嘅爱国人士咧，我哋经常都会咁形容嘅，有一个咧朴素爱国嘅情怀喺度嘅，的确远非而家啲投机取巧嘅嗰啲爱国人士咧可以比拟嘅吓，所以首先喺度咧，我哋要向婆婆咧表示敬意嘅。不过问题嚟啦，点解嗰个画面佢冇办法令人哋可以信服，表达出刚才嗰个解释嘅咧？即系话唔系讲阿婆婆造假，而系点解拍出嚟嘅时候咧？第一时间大家收到的信息呢就不是说唉婆婆真的很爱国啦她会肯企起身。而是说喂婆婆好辛苦喎、啊、你做咩咁都要企起嚟呢，我觉得原因呢同婆婆无关。而是她其他显示呢一个唱国歌威力嘅嗰一啲群众演员身上面。係嗰啲群众演员嘅演出之假呢令到婆婆嘅真呢都俾人哋混淆咗视听。嗱点解咁讲呢，嗨你有冇留意到片段里面佢就有好多各行各业嘅打工仔，包括有旅游巴嘅司机啦，仲有清洁緊呢个大厦外墙嘅清洁工人姐姐啦。咁佢哋呢啲两批嘅打工仔呢究竟係听到国歌嘅时候呢有啲咩反应呢？嗱你睇多次嘅 MV 啦，你睇一百次你都唔会相信係真实发生嘅。个旅游巴司机本来呢就喺车厢里面呢悠悠闲闲咁样呢等住即係下啲游客嘅，因为嗰度今次经广场嚟㗎嘛。嗰啲叫做呢即係等车啊，咁等啲游客做完嘢呢就到佢开车走啦。佢一见到奏国歌呢，佢即刻就由个车厢舒舒服服嘅坐姿呢砰砰砰冲咗落嚟路面嗰度，离开车厢肃立唱国歌。而嗰班清洁工人姐姐本来起劲咁样抹紧个大厦外墙，立立令嘅抹紧，一听到国歌抌低晒啲嘢，又系嘢都唔做，企起身望住个升国旗唱国歌。喂，你话俾我听，究竟呢两样系真定系假嘅咧？唔系，即系如果根据嗰个建制派嘅解话嘅话咧，全部都应该系真嘅咯。咁系咪你真系揾到有两个打工仔，嗰个旅游车司机咧 就一向喺金紫荆广场一带出没咧，一见到有国旗啊，一见到唱国歌咧，佢就会唔理三七廿一咧，就冲落嚟噶啦。你亦都要话俾我听，有咁犀利嘅工人姐姐咧，唔怕俾老细闹啦，唔怕俾嗰啲管工即系督促啦，真系抌低啲嘢唔做就嚟唱国歌，定系你希望我啲打工仔会咁样做咧？喂，边个能够做到啊？但系如果你而家咁样即系拍出嚟嘅话咧，喂，其实。啲人只係會覺得有一種誇張嘅戲劇效果喺度嘅喎，更加唔好講咧，有好多唔同嗰啲遊客咧行過路過，紅顏黃綠青藍紫，唔同膚色唔同頭髮咧，佢都竟然會咧同一時間肅立望住升紅旗，然後一齊跟住唱普通話嘅哥哥。請問你覺得呢個機會又有幾大咧？嗱，如果你話俾我聽嗰啲係戲劇化嘅效果 ，OK， 即係你係假嘅，唔緊要，即係戲劇化嘅效果，想話俾大家聽萬眾一心嘅嗰種嘅凝聚力 ，OK 嘅。咁但系你就唔好怪人哋咧，会当咗里边所有嘢都系夸张咗咯。因为你无端端十个假里边，你渗一个真嘅，其实你系对真嗰个唔公平啊嘛。阿婆琴日就惨遭半日咧，大家嘅即系吓所谓嘅嘲笑，原来佢系真嘅。咁不如麻烦你就另外拍一条片啦，真嘅还真嘅，假嘅还假嘅。咁你就等阿婆可以公公道道，等大家就感受到真实嘅爱国人士究竟系点样嘅。人哋不发一言。都已经用行动表示出嚟。如果真系要表达对国歌嘅诚意嘅话，我诚意大家睇一睇周星驰嗰套《审死官》定系呢个咩话？白面芝麻官里边有一句就话啦：老佛爷系爱嚟尊敬，摆个心度，唔系个口噶。风头火势，唔知道如果有一日佢见到有人升国旗、奏国歌。佢系咪会即刻第一时间肃立呢？不过最紧要系佢要提醒大家，到时佢系真系擘大眼望住咗嘅，唔好以为佢闭目养神，只不过佢太眼瞓，只眼比较细，可能擘得唔够大嘅啫。嚟，我哋而家嚟一次，好，王耀祖肃立，擘大眼，系睇到啦，睇到啦，睇到有少少眼珠啦。 呢、這个咧可以话我嘅专长同埋独一无二嘅专长啊！喂，我撑到最大只眼，同埋我擘大只眼系冇分别噶，所以咧有阵时如果你揾唔到我只眼喺边，唔使惊噶，我系望住你噶。 咦，嗰啲做人处世话最好你就只眼开只眼闭啦、 我两只都闭咁点啊？绿色生活啊，我哋即系呢几年啊，都可以话一个主旋律嚟噶啦。好多人都会话，喂，有阵时如果有一啲嘢咧，你买咗冇用啊，唔好浪费啦，捐俾其他人啦，有其他有需要嘅人咧，咁就唔会造成咁多嘅浪费，咁啊环保啲啦，系咪？不过咧，今日有一个报道啊，就揾咗唔同嘅一啲嘅回收嘅单位啊，吓，佢哋唔少义工咧都会话，唉，真系好多啊，好多。咩情况出现呢？就有好多滥捐同埋乱捐嘅情况出现，就话有一啲朋友咧，真系将啲嘢想捐出去俾其他人嘅，但系咧嗰啲状况啊都几差。例如有啲乜嘢咧？有一间嘅铺头咧，佢就系专门咧就回收空围嘅，跟住咧就转赠去到其他嘅落后国家啦。咁但系咧有阵时佢哋话咧收到嗰啲空围咧系会发臭嘅、发毛嘅。变形亦都捐出嚟，甚至乎有啲朋友咧就知道咧佢嗰间铺头咧系回收空围嘅，咁会点样呢？啊，你未开门啊，唔紧要，我挂喺你间铺头门口先啦，咁样。所以话咧呢啲嘅义工朋友咧，通常都系小店嚟嘅，佢会话其实都几难处理嘅。如果真系已经去到发臭发毛啊变形嗰啲咧，唔需要捐噶啦，因为呢啲咧只会变成垃圾嘅啫。嗱，除咗呢一样之外咧，仲有其他嘅情况出现嘅，有一啲嘅二手物品嘅民间团体咧就会话。收过一啲乜嘢嘅类型嘅嘢呢？例如原子筆，咁好啊，可以用啊嘛，系咪？不过呢已经系冇筆芯㗎啦，咁即系点样用呢？系咪？跟住呢有穿窿嘅毛巾同埋衫啦，咁佢仲话连一啲呢可能已经发黄嘅内裤啊都会出现到嘅。佢话其实如果你哋嚟到呢一啲情况咁样嘅话呢，不如就直接攞去垃圾回收站啦，因为其实真系几难佢哋去处理㗎咁样。有阵时呢仲会令到一啲义工呢都会觉得有啲心灰意冷啊，即系喂。咁样嘅话我好似呢度变成咗一个垃圾站。你諗下有一啲啊佢话连西饼嘅饼盒啊都攞去回收啊。喂大佬西饼嘅饼盒即係如果有少少常识嘅话呢都会諗下其实有边个可以攞嚟循环再用呢 佢哋呢一班嘅義工咧，仲會話有陣時咧收到一啲好似唔係好似嘅，我相信佢哋真心好人嚟嘅，佢哋想捐啲嘢出去嘅。但係如果咧佢哋拒絕回收，就話即係譬如呢啲西餅餅盒咁，我即係佢哋收嚟做咩咧？係咪？嗰啲人咧竟然會用一啲威脅性嘅語句去講嘅，就會話：喂，我唔理啊，你唔收嘅話，你啊攞去同我掉咗佢啦咁樣。搞到呢班義工們咧都覺得幾泄氣嘅。嗱，阿祖話嘅，有啲乜嘢如果自己冇用嘅話咧，捐出去固之然係好啦。但另一樣嘢都可以諗嘅就係、是，你買嗰陣時有冇真係有呢個需要去買啊？嗱，我好似咁講，我冇乜說服力啊。我啲衫成日都亂咁買啊嘛，係咪？但我都會同自己講噶，好，凡事咧一定要同自己諗清楚，乜嘢係你想要，乜嘢係你需要。如果你買嗰陣時咧，已經喺嗰度做咗一個源頭去減費嘅話咧，唔將一啲你唔係真係需要嘅嘢，你都帶翻屋企嘅話，已經幫到手噶啦。而如果真係用夠咗少少嘅話，你想捐出去嘅話咧，其實可以嘅，但自己麻煩你做咗個審查先啦。即係嗰啲又穿窿又污糟又污跡，甚至話發黃發臭嗰啲咧，捐出去咧，其實義工們佢哋嘅壓力都好大，亦都幫唔到人噶。唔該唔該。风头火势，我隔篱呢一位嘅拍档咧，绝对系一个环保大使嚟噶。系佢嗰件衫，佢会着到最尽最尽最尽，所有嘅嘢食佢会食晒食晒食晒，就系、是、因为咁，佢变成咗呢一个咁节俭嘅师奶，佢就系桂花田。 咁啦，做环保嘅嘢就唔系全好全面嘅，有啲嘢我做，有啲嘢冇做嘅。咁希望都即系做多少少，希望都帮到少少，出少少力啊！嗱，年纪大咧，即系时候咧要注意一下自己嘅饮食啦。咁啊，年过四十噶，身体咧变化真系几大嘅。如果再系咁咧吓，大吃大喝嘅话咧，唔使五十岁嗰啲病就嚟敲你门。哎呀，系啊，系你叫我嚟揾你噶嘛？我唔系啊，我知道你唔想要我，但系冇办法，系你叫我嚟嘅，冇办法我唔嚟啦。总之根据咧卫生署嘅数字，佢话2017年啊，香港啊有六成嘅死亡个案咧系同心脏病啦、脑血管病啦、糖尿病啦、同癌症啦呢啲等等嘅慢性疾病有关嘅，而好多时你哋有病嘅系除咗你哋啲作息时间唔好嘅时候咧，大多数都同饮食有关嘅。咁啊，尤其系香港人啦，打工仔一日咧都起码有两餐系出街食嘅。咁啊，而中学生咧而家翻学咧都系要出街食嘅。咁但系食得好唔好，健唔健康咧？咁你又想唔想出街食嘢食得健康啲？有啲好健康嘅菜单俾你拣啊，系啊，真系呢个我都好需要啊。嗱，卫生署咧喺2008年咧就推出咗呢个有型食肆，希望咧多啲食肆咧就参与其中嘅，为的系想即系市民可以食得健康啦。不过咧就有餐厅老板就话啦，想当年咧就推出呢个有型菜单嘅时候咧，真系冇人问津噶，冇乜人知道咩有型食肆啊，咩有型菜单啊，亦都冇人叫嘅。而家咧就唔同啦。卫生署咧今年咧仲将呢个有型食肆啊加个星星就俾佢哋，叫做星级有型食肆啊。喺新制度之下咧，佢又话有三种唔同颜色嘅星星咧俾嗰啲食肆。如果当你去食嘢嘅时候咧，你望下佢系嘅嗰间餐厅系咪有型食肆嚟嘅咧？咁譬如例如咧，你见到有红色星星嘅话咧，就代表间餐厅嘅食肆咧每日都有提供呢个蔬果选择啦，同埋少油、少盐、少糖呢三小嘅选择。如果攞得三粒星星咧，就为最高级别嘅有型食肆，即系话呢间餐厅寄多有型食肆嘅菜单嗰、那个叫做菜式俾大家啦，同埋嗰啲嘅菜式里面咧系一定系好少油啦、少糖啦、少盐嘅，系啦，成日都叫大家咧喂，真系唔好食咁多盐油糖啊呢三高嘅嘢啊，所以咧希望咧大家出街食嘢时候，食食自己嘅身体去。一啲叫做有型食肆啊，而家叫做星级有型食肆啊，里面拣多啲系啦，可以俾你食肉嘅，但系都拣多啲蔬果俾自己食，等自己可以健康啲啦。 便由来用力压 忘记你弄伤我，别又来用你漂亮的手指去在我膊头抚摸，别又来用你说话扰乱我，全力逼我爱到忘我，别又来为我营造恶梦，以后无法抹掉你这心梦。谁人让我悲，谁人让我喜，谁人让我死心不息，奄奄一息不服气，所以重重病症久久都不断尾。谁人让我生，还能令我死，还沦落到拖拖拉拉，辗转反侧痴缠你，所以傻人为你痛，傻人病到死都不争气。别又来做你诱惑的动作，再次我尽快爱下一个。别又来用你美丽的嘴巴说，没有你很坎坷。还是我软弱的罪过，承受不了你骚扰我，冲突要为你亡命扑火，不可撇脱，拒绝被你封魔。谁人让我悲，谁人让我喜，谁人让我死心不息，奄奄一息不服气，所以重重病症久久都不断尾。谁人让我生，还能令我死，还沦落到拖拖拉拉，辗转反侧痴缠你，所以傻人为你痛，傻人病到死都不争气。谁人让我悲，谁人让我喜，谁人让我死心不息，奄奄一息不服气，所以重重病症久久都不断尾。谁能让我生都可至死，还沦落到拖拖拉拉，辗转反侧痴缠你，所以傻人为你痛，傻人病到死都不争气。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除了日本会改朝换代呢，我哋香港呢其实都即係进入咗新嘅年代，我觉得。 咩年代 咩年代，2019年 囉。因为你仲记唔记得，如果以前我哋一讲到喺巴士上面经典嘅嗌霎片段。 哦，巴士阿叔。 你第一时间就会諗起巴士阿叔嘅嗰个经典金句，你有压力我有压力。 係囉。 係咪，但係呢个数下手指其实已经系。差不多十几年前的事啦， 十几年 有啦，好耐啦，真系 应该有啊，真 系有啦， 都真系好耐啦， 起码断十年计，一定有十年噶啦。好啦，即系如果你而家同人讲话，喂，巴士金句，你有压力，我有压力，阿姑 out 啦，年纪大啊，你真系，今时今日真系改朝换代啦，吓，等于我哋由平成迎接令和， 2006年啦，原来 13年前啦， 我一 search 嗰阵时咧，仲 search 到英文版添啊，原来咧巴士阿叔个英文版叫做 The Bus Uncle 啊，我笑咗 The Bus Uncle 啊，又 好啦，2019年。 系啊， 你同人哋讲巴士嘅金句系边句啊？ 哦， 都系你，唔系，系，但系都系个你字开头噶啦。不过就话你有咩问题？ 哦，系， 我唔知喎咩啊？ 哎呀，我哋真系错过咗啦、 哎！ 其实早几日噶啦，已经、 哎、 就话咧有个九巴嘅车长咧埋站嘅时候啦，已经。无端端有个人走埋个司机位隔篱同佢讲， 即系好似倾偈咁样，即系晾住喺个。 你有咩问题？ 系啊， 佢问个车长， 个 车长，个车长即系即刻起降啦。 系啊， 咩？我有咩问题啊？你有咩问题啊？你有咩问题？ 系啊， 咩？你有咩问题啊？ 咁有咩问题、啊？ 我话俾你听，我冇问题、 啊。你而家系边一个啊？你分析紧边一个角色啊？ 两个都有讲，两个都有讲，一个。乘客啦，因为佢一定唔系司机啦。司机咧就埋站咧，到巴士总站啊，应该准备落车。咁有个乘客咧就行咗个车头咧，跟住就同我：你有咩问题？ 你有咩问题？ 跟住个车长就 呆咗，我有咩问题 啊？ 你有咩问题啊？跟住个乘客去到中间话。我有咩问题？我话你知，我冇问题。 跟住个 conversation 就完咗， 梗未啦，玩咗成粒钟 啊！ 两个仔喺度问咁，你有冇问题？嗱，我有问题，咁就唔代表你有问题。 中间嗰个乘客仲喺度话咧，我一个人，你知唔知？我一个人， 系啊， 一个人，我等咗一个钟， 系啦。咁 点解一个钟咁耐？个车长话：你搭巴士就梗系耐噶啦，你惊你嫌耐唔好搭巴士啊！ 搭铁路啦， 咪住先，我又反而有啲同情喎，佢系咪有特别需要嘅朋友嚟噶？ 佢系你啲 friend 嚟噶，知唔知啊？因为佢系泰国人嚟噶，佢最尾中间无端端咧不停喺度讲，我同你讲，我系泰国人， 系 跟住就开始讲沟奶沟奶咁样， 开始讲泰文添啊， 开始讲泰文。 但系咧好得意，车长咧佢一路都同佢喺度即系 好有礼貌，因为佢有车 cam 影住噶嘛。 系啊，因为车长咧就冇话用一啲粗言秽语啦，或者有啲粗声粗气嘅态度啦。 因为嗰个泰国即系疑似系泰国籍啦，系咪嘅朋友？ 佢自称系泰国人啦， 好有礼貌去查询噶嘛。其实即系只不过 唔 系 噶， 佢 系混纯噶，真 系。 佢由头到尾都讲唔到任何嘢噶。 咁但系咧就阿车长都依然咧就招呼佢嘅。 系啊。 咁跟住咧去到尾尾咧，佢先话我打电话报警啦。唔系，佢先 call 咗站头嘅。 边个系佢啊？ 阿车长系啊，站头嘅巴士车长咧，即系叫搵人救援啦，帮手啦咁。 系啊，咁而家最近咧，就九巴有回应啦。 系。 咁啊，坊间都好多人抽水啦，包括张敬轩咧，即刻拍一条片嚟抽水。就你有问题，有问题。咁本来就话等车等太耐嘅，就变咗就话。我等你啲片啊，等咗好耐啦，几时有新作品出嚟啊？咁样，咁啊，以九巴嗰个官方回应最好嘅，佢就话九巴仔黑人问好模式启动，真系要问句你有咩问题，然后就话啦，九巴仔咧想提大家下次同车长倾偈，最好用翻广东话啦。九巴仔想赞车长咁专业，俾个叻你，沙瓦迪卡。 终年74岁，彼得梅休的家人发声明表示他在上个月30号在家中离世，声明形容他扮演朱儿时在每一格菲林中都灌注了心血和灵魂，又说可以成为星球大战大家庭的成员，对彼得梅休来说意义大过仅仅一个角色。彼得梅休在1977年至2015年的星球大战系列电影中都扮演朱儿，并在前年上映的星球大战最后绝地武士中担任顾问。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几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870点，跌73点，成交金额285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8.8跌2.6，友邦保险83.1跌1.5，中国铁塔2.16跌3仙，中国平安95.25。中国平安最新系95.2跌2.5，建设银行6.95跌1仙，工商银行5.87跌3仙，汇控67.95跌3毫，盈富基金30元跌1毫。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5， 英镑10.23，瑞士法郎7.694，澳元5.489，加元5.826，新西兰元5.195，欧元系8.7676。每百日元兑港元7.03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861。港金现价报11,900蚊，跌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1.14美元，卖出1,27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慧首先同你讲九龙区。龙翔道去返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快线有坏车阻路，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钻石山港铁站。就受到坏车阻路影响，龙翔道去返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快线而家係封闭架，龙尾就去到钻石山港铁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空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回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还是车多，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段挤塞，连翔道去返柯士甸道西方向都是挤塞，龙尾就去到佐敦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广东道去返码头方向近住柯士甸道挤塞，龙尾在佐敦道。到船街天桥去返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息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话说有一日我买条碎花裙，我觉得好靓噶。 我是俾咗一个反眼嘅表情包佢嘅，嗰条裙应该俾佢细10-20年嘅人先会着得嘅，同埋 size 要俾佢细3倍起码。 着咗出嚟可能你觉得 OK 咧？ 系啊，导睡衣啊嘛。 靓靓张学阳已经咁激气啦，之后嘅导师会唔会放弃我呢？噶？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了，如果你持有旧本智能身份证，又在1968或69年出生，就要在2019年4月1号至6月1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的自助登记和领证服务，还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的亲友一起换证。 大家好，我是 Stephanie 郑融。最代表到我的童年回忆的外语歌手或者乐队，我会选 Spice Girls。 他们第一张唱片 Wannabe 我已经开始喜欢，而夜晚睡觉的时候，其实张 CD 里面的 booklet 我都还在那里拼。 第30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5月10日隆重举行，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市民和政府部门以正面的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走走走走 崔杰彤，在上个星期六的周末有情人里面，你有没有讲过自己的故事？ 两个钟头咁长，你指边段呢？ 我是指中间讲饮醉酒那些。 隔了咁耐，我不是好记得了。 咁在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点的周末有情人里面，你会不会讲自己的真故事？ 我不肯定，到时你听下啦。 法官大人，我冇嘢问。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晚十至十二， 时分崔杰彤周末有情人。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妈妈你病啊？ 是啊， 我煮啲粥你食啊。妈咪睇热啊。 阿仔你咁生性，妈咪病咗都好安慰啊。 你都想一家人嘅关系咁融洽？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推动 同心同步开步礼， 五月十三号约埋你嘅屋企人一齐嚟啦！详情留意丰收快活人，玩玩星期天。 妈妈，我点样可以去支持你啊？我咳你就唔好咳啦。 咁一家人病啊嘛，系好唔出奇噶嘛。咁打电话嚟1872388先得噶。 真系打到气咳、 啊。系啊，你妈妈好似要答啱一条问题啊，先至可以换领到最多四个名额嘅入场证噶咋。 我想问几时去啊？ 一屋废炉鬼啊！呢个活动变咗做， 其实纯粹啃亲啫。 系啦， 请问几时几月几号约我啊？你 呢个咧就系五月十三号星期一啊，当日咧就是公众假期嚟嘅。我哋二台啊有活动啊，同心同步开步礼，地点咧就会喺呢个红磡嘅致富都会中庭嗰度举行嘅。时间咧就系当日嘅下昼两点半到四点啊。 系咁啊，如果想参加嘅朋友， 答啱哦嚟啦，阿妈，哇废炉都好紧要。 有边个？睇啊！ 有边个睇？观众嚟睇咯。 我知。 有边个做啊？ 有边个做啊？ 嗱、啊，当日咧，其实 阿妈你病得好匀称啊，妈。 我都系要去睇佢噶嘛，咁有咩人睇可以俾我睇啊？ 出席嘅 DJ 朋友咧系非常之踊跃嘅，嗰日系啊，有系啊，废炉鬼桂花田啦、啊，有 Eric， 有 Kitty， 有敬文，有斌仔，有阿一，有茉莉，仲有小白嘅。 老中青三代齐晒、啊。 老就系桂花田啦、啊，我想问一下中嘅你会系讲边一个咧？ 我冇话老系桂花田、 啊。老中青啊嘛， 老中青， 边个系老边个系中啊？咁、 啊、 你哋都咪知咯。 得、啊、喎、啊，你头先讲嘅要你而家答。 我都唔记得咗，你仲有其他 啦。你中啊 ，Kitty。 系啊，佢仲唔系中啊？佢识中个中添啊。 而 识中和鬼啊！ 而另外咧，仲有好多嘅 artist 朋友会出席嘅，名单都非常之热烈啊！ 哇，系啊，我哋有啊，长仔哇， 边个长仔先？ 系啊，黎耀祥。 系啦、啊，好多个长仔嘅。 我哋叫佢长仔，仲有我哋嘅 Heidi 朱海婷。 好多人其实叫佢做长哥嘅。 哦，系啊， 系啊， 如果少尊嚟到就唔好话佢做长哥啦， 点解咧？ 因为叫咗佢老豆啊嘛。好，仲有朱海婷啦、吴若希啦、邓小巧啦，跟住系 Space 同埋孙慧雪嘅。 系啊，嗱咁啊，大家如果咧都想参加咧五月十三号星期一嘅呢一个同心同步开幕礼嘅话咧，要而家就打电话俾我哋啦，电话号码系1872388 1872388，每位嘅朋友咧可以攞到最多四张嘅入场证， 是 但系要答啱呢一个问题。 系 啦、 啊，问题 就系同。同心同步开幕礼喺边月边一日举行嘅咧？ 哇！如果答啱咗嘅话，我哋就可以出席五月十三号嘅呢个活动咯，系咪？ 系啊，下昼两点半到四点咯，喺呢个红磡致富都会都会中庭嗰度。 咁大家一定要记住啦，究竟个日子系边一日咧吓？ 亦、啊、都要记住喺五月十三号当日咧，记住你要去睇下昼嘅1:45咧，带埋你嘅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咧，去到我哋嘅会场就系红磡致富都会中庭嗰度咧排队就可以入场噶啦。 哇！人齐仔。仔好多嘢睇啊！电话号码1872388。 Elvis was a cooler shaker, Molly, Ziggy, Melody maker.Bomb babe kick some ass. Doctor know this girl's got class. Charlie's Angels girls on top. Handbags, heels, their pistols rock. Baby lover. her soul blank queen. Sing the blues, a love supreme. Six is Twiggy, set the pace. Way back then she had the face. That's all in the past. Legends built to last. But she's got something new. She's a power girl in a 90s world. And she knows just what to do. Cause the lady is a vamp, she's a vixen, not a tramp. She's a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She bets, cause she ain't seen nothing yet. She's the top of the top, she's the best. Jackie O, we loved her so. So did Mr. President. As far as we know, Norma Jean had a 7-year itch. Some like it hot to a fever pitch. Sandy, Danny, summer love. Can play these divas, the moon above. That's all in the past. Legends built to last. But she's got something new. She's a power girl in a 90s world. She's a downtown swinging dude. Cause the lady is a bounce. She's a vixen, not a tramp. She's a tap, tap, tap. 系啊，佢哋系 Spice Girls 啊，唔单止佢对郑融会有影响，可能对好多人嚟讲咧都系陪伴你成长噶吓、啊，对碧咸都系啦吓。啊、The Lady is a Vamp 啊，呢几日咧大家就全城热话就讲紧嗰个复仇者啦，咁但系今次咧就唔系同嗰啲咩剧透啊，又唔系同嗰啲咩票房啊周边嗰啲有啲咩关系？ 关咩咧咁？ 今次系同咧真系真系要复仇啊！ 哦、 今次有啲人话咧，呢套戏上完之后咧，发生呢件事咧，戏院都要复仇啊！呢套 点解啊？复仇 喂，应该复到仇噶咯！嗱，你就算之前话咧，好多嘅香港嘅戏院啦、啊，佢哋嗰啲票房唔够好啊，佢哋生意好难做啊，喂，呢一套。咁快过一亿咯，已经、 啊、 你谂下，应该帮我哋复到仇噶咯。有啲似咧，你打四圈冇开户咧，哇！跟住一嚟啊，拉咗七铺嗰啲咁感觉。 系啊，嗱、啊，但系呢一次咧，我觉得真系亦都同呢个电影嘅火爆咧系有关系噶。 哦， 话说 系 就。有一个喺机场嘅嗰个戏院 ，OK， 咁咧就啲人就晨早、哦，我冇睇错咧，八点几嗰场咧，啲人已经排队去买飞啦，因为而家都仲系咁癫啊嘛， 哦哦哦， 咁咧由于呢套戏， 因为嗰度系 大银幕啊嘛，超大银幕啊嘛，咁由于呢套戏咧，大家都讲到明咧，一秒钟都唔好甩嘅，即系尿都唔好屙啊， 系 啊，最好唔好迟到啊，绝对不能早走啦，即系两样嘢都齐晒啦吓。咁結果咧，大家就好緊張啦。然後就話説咧，當佢哋咧喺呢個八點場咧準備入去睇戲嘅時候咧，有好多人就發現咧嗰、那個售票系統咧出現咗問題。 哦， 即係話咧，可能你想 即係攞唔到飛。 係啦，一係咧，我估佢就話咧，一係就攞唔到飛。 佢冇超賣㗎。 係啦，一係就買唔到飛。即係總之咧，就係話咧，等緊排隊嘅時候咧，喂，大佬啊！到我咯，你仲唔快啲俾我买飞？ 佢系买飞定系攞飞啊？ 佢呢度讲紧咧就 系 话买飞嘅。 我谂佢应该咧就系即系去到咧，哇已经爆晒咯，咁我排一队咁点啊？ 唔系，佢就话咧，当佢去到嗰度， 但系而家广州好少人即场买飞噶咯。 我上次都系即场買。 但系你谂下，佢要去到东涌， 系 朝头早八点几，佢冇买定飞嘅话，佢入去搏一搏睇下有冇飞 啊？佢话咧，因为系统错误未能购票。於是乎咧，開場在即，有好多觀眾咧就話咯：喂，你仲唔俾我入場嘅話咧，開嘅咯，仲買到飛都要入㗎。咁、如果到時你拖到譬如佢八點開啊嘛， 如果佢未買到飛嘅話， 如果八點三先開得場，即係先至買到飛嘅話咧，咁我咪蝕咗三個字。咁、 okay, 我睇唔睇好咧？我咁遠嚟到， 我始終覺得係攞飛咯。 唔係，佢真係寫要購票，因為跟住個劇情你就知道係同購票有關嘅啦。咁然後咧，佢就基於咧，佢話當時候咧，起碼有廿個人咧圍住咗個 counter， 都係話咧，喂大佬，我要買飛啊！你仲買到未啊？你究竟真係可以好耐？系統出現問題啊！ 哦 ，OK， 係啦，佢話當時咧 counter 咧得翻一個咧，佢形容係一個咧，即係類似嬸嬸呢個年紀嘅一個婦女，就係、是、一個就係、是、個職員嚟嘅， 慘啦，係 啦， 姐咁就 佢話咧，基於群眾壓力咧，就有人要求就話，喂咁啦。 你俾我哋入咗场先，之后我哋先俾钱啦。 哇，真系疯狂喎！嗰件事系 系啦， 唔系佢真系赶住睇嘅。 系啦，所以咧 系有位 真 系 唔系攞飞，因为如果攞飞，你已经俾咗钱噶啦嘛。 佢系第一日上画嗰日， 系 即系后尾噶啦， 系琴日嚟噶，系啊，琴日新闻嚟噶。 就可能系即系话诶有飞嘅，但系可能 唔系啊。总之就系买唔到飞，因为佢个系统你用电脑揿噶嘛。譬如话我拣呢个位咧，佢就系统出现问题。我相信 买好多都唔得， 系啊，买唔到飞啊。咁所以佢话廿个人围住个 counter， 咁个职员咧听到呢个要求咧，嗱，如果平時你嗰啲黐線嘅，你俾咗錢先啦。但可能呢套戲太勁啦，因為大家都會覺得咧，唔好阻人發達啦。即係除咗劇透死全家之外，可能咧你遲入場咧 都 俾人咒全家噶嘛。 因為都話佢之前冇廣告咯，任何一嚟咧就睇噶啦。 係啦，咁佢話咧，當時個工作人員咧，因為發現咧售票系統真係咧運作緩慢，為免咧對顧客造成影響咧，當值嘅員工咧就酌情安排顧客咧入咗場先， 都好合理啊， 好合理咁樣， 即係待客知道啊。 系啦，咁就同我哋讲话，但你哋记住散场嘅时候咧，你记得俾钱咁样。咁咧佢话咧，当时咧就有人目睹咧佢哋嗰个做法系点样咧？佢话咧就真系咧会有个围栏咧，就已经喺影院门口摆埋围栏，即系可能咧佢嗰个出口位咧就唔会好似平时咁咧有后门 走 咗嘅， 系啦，翻正门就走咁样。 咁你就要自己识做啦，你俾钱啦咁样。谁不知佢话散场啦，佢话咧。有廿几人咧，都系冇俾钱就先入咗场先嘅。 系啊， 最后咧有一个即系围观嘅市民咧，就目睹呢一幕咧，佢话最后得三个有俾钱，其他嗰啲做咩咧？全部捐窿捐罅咧，捐走咗。 咩人嚟噶？ 系、 哎、 人哋做好心，你就要咁样去，即系咁样对翻人哋。 即系已经招呼咗你，希望你唔好即系有一秒钟蚀啊，都俾你入咗去场先噶。 好 大嘅系生意嗬， 个比例多到咁。即系得三个又俾佢话廿几个入去，即系计翻个比例，即系其实真系丢假噶。 系啊，佢话只系得翻三个人咧就有保票 嘅 啫。咁 样定系三个钟头之后嗰个人系唔记得咗？即系 可能啦，自己有冇俾钱都唔知。 唔系啊，系唔记得俾翻佢啊？即系 唔系啊？但佢出口嘅时候，佢要讲明个围栏咧，就是、提醒你要俾钱噶啦嗰度。咁、 哦 okay、 所以点解有啲人会捐走啫？點解又會有三個肯俾錢呢？嗱，咁而家咧有幾個？ 佢可能睇咗係咪即覺得自己咧都識一啲嗰啲咩特技 啊 嗰樣嘢，我都曉飛，我都識遁地啊 咁 啊！ 咁我只能夠話咧，即係唔好話香唔香港人啦，即係人啲貪性咧。可能就係會覺得三個鐘佢都唔記得啦，係、 啦， 喂，仲要成張飛，你知嗰度貴噶嘛，百幾蚊噶嘛。 喂，我最希望係咧make 呢個 decision 嗰位嘅工作人員 佢唔使 攞 錢， 冇錯，係啦。咁 我最擔心呢樣嘢，明明做咗個好人，其實我當係經理做咗呢個決定，點樣都好啦，我俾你哋入咗去先。如果最終佢要入數嘅話咧，我諗呢一班嘅朋友，我真 係 係啊，唔知講咩好啊。 咁咧嗰個網友咧，即係抱不平呢個網友咧，佢第一時間就同阿祖頭先你嘅諗法一樣，佢話咧，首先我最怕咧就系呢个职员会俾人炒，因为如果公司话边个俾你咁做噶，做咩放佢入嚟啊？ 系咯， 廿张飞冇人俾钱，而家即系十几张啦，十几张冇人俾钱， 三千蚊都有啊。 系啦，咁好彩咧，原来佢话咧即系即嗰个公司咧第一时间就有回应，佢就咧认同呢个员工咧酌情处理嘅做法，认为冇处理错嘅， 系 啦，咁所以咧第一就唔会追究佢嘅，第二咧吓。我覺得而家嗰班逃票嗰啲，你就死得啦！ 做咩有 CCTV？ 冇錯， 好啊， 講到明嗰個職嗰個公司，佢就話：我哋喺門口嗰度其實有閉路電視，影低曬大家容貌嘅。 啊， 咁你話啦，你嗰啲逃票嘅人， 佢個行為啊，如果你真係捐窿捐罅咁樣嘅話咧，真 係非常 嘅 真係啊！ 真係何苦要咁樣咧？有好多人就話：喂，真係百幾蚊就買起你人格。 啊， 系咪先？而家你嗰百几蚊就已经可以睇得到 啦。我觉得可能有啲人系咁谂嘅，喂，佢都走啦，我冇理由俾我。 系， 我觉得有啲一啲咁样嘅羊群心理， 即系侥幸咯，即系心存侥幸咯。其实咧，嗱呢种情况咧， 你睇我唔到，你睇我唔到。 系啦， 就算佢会觉得有 CCTV 又如何啫？你知道我呢个样，你点知喺边度揾我啊？ 系啊，呢种情况系似咩咧？就系嗰阵时啲人话你去嗰啲咩食肆即系帮衬咧，火烛 系 突然间火烛咧，通常咪即刻散水噶嘛。咁当时都有好多职员咧，喂，俾钱啦，俾钱啦，佢梗系冇人理你啦。好啦，你话你当场为咗逃生走咧，合理嘅 系， 但有几多个会翻嚟话？ 事后会俾翻钱。 头先我嗌咗两个小笼包同埋五个叉烧包，我想俾翻钱你。 我覺得可以加一段片啊，記唔記得之前我講咧，話內地有都係上呢一套復仇者嘅時候咧，因為有太多人去睇啊嘛，有啲人咧爭人哋錢啊，未交費用嗰啲咧，就喺嗰個片頭嗰度咧就出佢哋嘅樣出嚟啊嘛，跟住咧佢就話得啦得啦得啦，我即刻俾我即刻俾，因為唔好咁樣，因為太多人睇啊嘛，我覺得呢間戲院可以喺個片頭度啊，將呢個 CCTV 嘅片段公布出嚟，嗱就係佢哋啦。就是他们啊，这样玩我们的员工还不给钱看戏啊。 应该不只止这间戏院，我想那些人争钱都不会再去这个戏院了。应该全部各大戏院院线都应该摆这条片看。 但我真的觉得这套戏是很犀利的。我相信没有一个商业机构，你之前你给你想在香港有哪个商业机构你可以因为呢套戏嘅原因唔买飞入咗场先，就系惊得罪你班大帝。 系啊，又真系有咩史无前例咁啊？ 史无前例真系， 系即系待客之道，有啲都会咁做。 系噶，我相信如果系你几时候听过啫？总有啲时候有啲即系人有三衰六旺咧。我谂譬如你系统唔系得一次有弯噶嘛，但我谂如果系平时嗰啲戏咧。边有个职员会攞呢个主意啊？系呢一套， 仲廿几人喎、啊， 即系搞到全城压力咧，先至会咁样俾你走入去嘅啫。嗱，你要记住啊，其实而家啲戏院咧，佢哋嗰啲设施都好齐全嘅，即系譬如咧，你可以唔使攞定嗰啲咩外卖咧，你登记个位，你入袋 佢 都会送俾你噶嘛，系、 哦、 啦，即系你甚至乎可以有啲咁免费周到嘅，即系送货服务咧，佢点会认到你啊？佢点会唔知道你喺边度啊？傻仔嚟嘅真系。 实痛苦，面面够俱圆，乜都兼顾，个个包你实系食满壶。要学条橡筋裤，要懂伸缩先算大丈夫。若你死咕咕，衣足吩咐，终于斩挺越过江湖。总之识都识都，你也咪话嫌辛苦。大石都石都就会好少俾人戥你冬菇，唔会俾人整蛊。做人啊系要识都，扮只猪仔可以食老虎，要扮晒斯文，西装衫裤，至冧到嗰个未来外父。潮流啊就算轻酷，你咪喐啲喺树扮晒酷。第一听搵人扶，比狗追甩裤，要珍惜呢句护身符。要学条橡筋裤，要懂伸缩先算大丈夫。若你死咕咕。足吩咐，终于斩挺越过江湖。总之识都识都，你也咪话嫌辛苦。几大识都识都，就会好少俾人戥你冬菇，唔会俾人整蛊。做人啊系要识都，扮只猪仔可以食老虎，要扮晒斯文。西装衫裤，至冧到嗰个未来外父。潮流啊，就算轻酷。 啊！呢首广东歌，我觉得咧好有寓意 啊。歌词 系啊，嗱 ，Sam 虚啦，做人要识 do 啦。其实你平时成日听呢句噶嘛，咁如果喺呢个歌里边就话你个人要灵活识变通咁样啦， 系识 do 啦， 系啦识 do 啦。但系如果喺头先我哋嗰单新闻里边咧，其实我哋调翻转就会同嗰啲顾客讲，喂你自己识 do 啦， 系咯， 攞人着数， 攞人着数，系啦。咁究竟边个先系识 do 咧？佢会唔会觉得自己识走数系好识 do 咧？傻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建制派提出由内会发出指引，以石禮謙取代涂謹申主持修订逃犯条例法案委员会的做法。实政原卓田北辰表示，根据议事规则的字眼，法案委员会需要考虑内会提出的指引，但并非必然要服从。田北辰在本台千禧年代表示，如果相关指引只是指明某一位议员主持会议，又会再次引起反对声音。他认为如果指引并非指定某一个人名，而是指明程序上，例如开了两次会议都选不出正副主席，就交由第二资深的议员主持会议，如果再选不到就交由第三资深的议员主持，如此类推，这个做法民主派较难反对。田北辰又认为在法案委员会讨论修订逃犯条例并不可行，所以他已经写信给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提出修订逃犯条例可考虑港人港审。建制派提出由内会发指引，以石禮謙取代涂謹申主持修订逃犯条例法案委员会的工作。曾任内会主席的刘健仪说，根据议事规则，内会可以就各个法案委员会的行事方式和程序提供指引，而法案委员会需要考虑这些指引，至于是否要遵从，则由法案委员会决定。刘健仪本台千禧年代表示，应该由法案委员会全体委员去决定是否要遵从指引，委员可以透过投票而作出决定。他又说，经过两次会议仍未选出正副主席是前所未有的事，议事规则亦没有列明应该怎么做，可能需要吸取今次经验，有需要在议事规则上作出修改。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今日讨论由张超雄和郭荣亨提出的特殊教育需要条例草案，两人联同推动特殊教育政策立法联盟成员，在政府总部外集会，要求政府立法保障有特殊教育需要人士。有参与集会的家长认为，香港在师资培训、资源分配和教育成效等方面都不理想，期望政府可以立法保障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生。立法会议员郭荣亨说，政府不正视问题，社会亦没有法律底线保障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生接受公平教育的权利，希望立法之后可以争取平权。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下星期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结束之后，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决定几时会面敲定贸易协议。桑德斯证实，美中两国越来越接近达成贸易协议，双方的讨论仍然集中在重要的结构问题上，以及在重新平衡美中贸易关系方面取得实质进展。副总理刘鹤和美国财长努钦及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前日在北京结束经贸磋商，努钦在社交网站形容会谈有成果。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几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944点，升5.1点，成交金额325亿。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8.8，跌2.6；友邦保险83.3，升5仙；中国铁塔2.17，跌2仙；中国平安95.5，升5仙；建设银行6.97，升1仙；工商银行5.88，跌2仙；汇控68.2，跌5仙；盈富基金30.1，冇升跌。报系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系7.845。 日元111.5，瑞士法郎1.02，澳元0.7，加元1.347，新西兰元0.662，人民币6.736，英镑对美元1.304，欧元对美元1.118。港金现价报11,892元，跌16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1.3美元，卖出1,272.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啦，管道里面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金竹角对出噶。就是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啦，在管道里面啦，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金竹角。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对出咧，坏车就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咧，交通回复正常，咁揸车朋友可以行翻龙翔道去荃湾。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皇后大道东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喺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啦，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咁影响到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车龙排到市超域道。喺九龙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梳亚道啦。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康城一段咧都系车多。连翔道去柯士甸道西方向咧就挤塞，排到去佐敦道啦。咁广东道去码头方向，近住丽泽中学一段挤塞，龙尾都系排到佐敦道。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都要戴头盔、护肘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嘅程度减到最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Radio 2。杨子娟，你觉得阿一份人点咧？ 佢一入嚟嘅时候咧，我以为佢系应该玩开音乐嘅，跟住以为系好多嘢讲嗰啲。但是反而相比之下，我觉得阿一好像是比较少有讲啲嘅。Hello， 我是 Queena 夏子娟，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地政总署为合资格寮屋居民进行的一次过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已经开始了。如果你在2016年5月10日前已经一直住在持牌非住用旧宿物或1982年寮屋登记中记录作非居住用途的寮屋，就可以在2019年10月31日或之前申请登记。详情请浏览 lansd.gov.hk 或致电2231-3392查询。 由我识佢开始，佢的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的忧愁和悲伤。 如果他可以集齐这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他叫什么名字？ 风骚 快活人。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星期五咧，一阵间就会有点唱噶啦，电话码18,388。 系啊，不过而家咧，我哋都仲听紧， 仲听紧。 系 啊， 但咁啊，大家可以留定个言先咯， 喺 我哋风骚快活人嘅专业度留个言先。 冇问题。 大家12点之后咧，就会读你哋嘅点唱啦。 或者 Backstage 23396453都欢迎嘅。21度气温，相对湿度80%。 系嗱，我哋平时咧去买嘢啦，即系通常佢哋都会做唔同嘅宣传噶嘛。咁每一次做宣传咧，通常都几正面嘅嗰啲嘢，譬如嚟紧母亲节啦。 用啲咩母親節優惠啊，跟住咧即係感謝月啊，又會有啊嗰樣嘢啊。就算佢哋要 sell 嗰陣時咧，即係譬如麥當當咁樣啦，永遠都係 sell 嗰啲咩開心啊、嗰啲餐啊咁樣噶嘛，係咪先？你有冇諗過有一間嘅鋪頭？佢要買大型嘅連鎖店嚟嘅，佢係賣嘢食嘅，但係佢出咗一個新嘅宣傳計劃，就成件事咧都係負面嘅。 對佢公司負面啊？ 誒唔係，即係講緊嗰啲， 佢係用負面嚟做宣傳啊嘛。 你可以咁樣講，即係譬如佢嗰啲有一啲新嘅一個 set menu 咁樣啦嚇，一個套餐，但係呢個套餐咧，佢哋個名咧全部都唔係正面嘅，可能平時會講啊開心餐啦，我要 okay, okay, 我要富貴餐啦咁樣，但係嗰啲餐有咩名咧？例如 黑耳雞啊， 有 飯食啊。 一个咧就是关于忧郁嘅， 忧郁嘅， 你唔开心你可以叫忧郁餐 ，OK， 你可以叫生气餐， 系， 你可以叫一个餐咧叫做恼羞成怒餐， 系， 激动餐， 系， 甚至有一个餐个名咧中间有啲字咧系唔读得嘅， 交叉餐， 系、哦、啦，交叉餐嘅， 咁唔系，佢呢个都系即系将你自己嘅情绪摆喺里面啫嘛，佢唔系话佢自己啲餐系， 诶唔系，佢唔话自己啲嘢食 系 咁样， 系啦，即系话你唔开心系因应你嘅情绪， 系 啦， 即系如果 你 嬲嘅你就 嗌 A 餐啦，系啦，嬲猪餐可能。就 是 有隻豬俾你食啦， 系啦系啦系啦， 嬲豬有隻豬，佢 exactly 就係做緊呢一樣嘢，因為原來咧喺美國嗰邊咧，今個月咧就係呢個叫做心理健康月啊、 哦，心理健康 係啦，呢、這個我哋都唔知道有一個咁樣嘅，又要寫低佢。 我哋係心理衛生大使嚟 嘅。我想話叫阿雲巡去嗰邊啦，大把嘢食。頭先個。 哦，好多云层噶， 好多云层， 好多云层噶，真系 系啊，哦 ，OK OK， 巴士云层啦， 系啦，佢呢个咧就叫做心理健康月，佢哋咧就好想鼓励人啊，唔好收收埋埋，变咗咧，佢哋嗰句口号系乜嘢咧 ？No one is happy all the time， 冇人 冇人系成日都系咁开心， 系啊， 所以如果佢会话，佢就仲有一句嘅就话 ，OK 转。Be not OK， 系啦，佢就话你可以话俾人哋知，如果你系唔 OK，、 嗯、 不如你就话俾人哋知唔 OK 啊。所以佢咧就用咗呢个新嘅宣传计划咧，就喺度鼓励大家。如果 你 唔开心嘅，你讲出嚟啊，唔好话自己开心啊。如果你嗰日觉得你自己好忧郁嘅，嗌个忧郁餐嚟食啊，你好嬲嘅，可能你翻工好嬲啦，跟住你咧就食生气餐啦咁样，即系佢就会有一个咁样嘅，希望咧大家可以俾一个真实嘅答案，就可以根据住你当日嘅心情嚟 order 啦。 哦，如果你黑面嘅，你可以嗌。黑椒牛排煎窿啲，黑晒， 劲窿啊咁样， 劲窿冇，墨汁面 系 啦，黑椒牛排加墨汁 意粉， 哇，再饮呢一个黑咖啡。 嗱，今日咩心情咧？如果你好火嘅， 好火嘅， 番茄番茄番茄 番茄土巴士酷，再加呢个即系啊红椒，系啦，即系咁样嘅意思。 而家俾个红我啊！ 但系如果佢最嬲系唔俾钱咁得唔得嘅咧？ 咩叫最嬲 到 我嬲到冇心机俾钱啊？ 好，我俾个吉碟你咯。 系啦。 你试下， 你可以啊， 火上加油、啊，唔系淋熟油、啊 你。你如果嗰日唔想俾钱嘅，你就嗌个 free lunch 咁样， 系嘛？ 面皮唔差。喂，咁系全部食肆系咁做定其中一 间？呢个咧就系嗰个嘅汉堡包皇帝咧。 哦， 系啊， 喂，佢真系搞好多嘢噶，而家呢排 啊。系啊，之前就个嗰个宣传就出咗少少事啦，攞筷子嚟食汉堡包就俾人哋即系插佢啦，系咪？今次咧喺纽约啦，喺洛杉矶等等嘅地区咧，就推出呢一个咧叫做真正套餐。真正套餐。嘅意思咧就系希望你将真实嘅感觉讲出嚟啦， 系啦，有啲虚拟早餐啊咁。 哦，唔系嘅，唔系嘅，佢嗰啲咧一个个盒咁样去入住嘅，佢用嘅颜色咧都几地狱嘅颜色嚟嘅，例如你通常呢啲你食嘢嘅食肆啦，冇理由嗰个盒系黑色噶嘛。即係少少一個 box 入住咗，即係有少少棺材嘅感覺嘅， 哦、okay, okay, 即係嗰個咧就係黑色嘅餐啦。 咦，咁佢又做得幾貼底喎？ 之前其實麥當當佢都有出過一個黑包㗎。全部都黑色咧， 唔係 sell， 佢唔 係 sell 情緒， 唔係 sell 情緒， 但係都係我話你話個包裝黑黑地都有嘅， 佢 sell 黑色 嘅 啫嘛，但係佢今次佢特登為咗呢個叫做咩健康衞生週啊， 心理健康月係錯曬嘅，你頭先係 唔緊要，OK 咩 ？To be not OK 㗎， 係啦， 係啦，阿天講得唔 OK 係 OK 㗎，係 啦，我覺得呢一個諗法好好啊，即係話俾人哋知，其實唔會有人日日都開心㗎。如果你覺得唔開心嘅話，不如你講出嚟啊，即係我覺得佢用成。个方法咧，好配合到呢一个心理健康月，同埋咧，即系话俾人哋知，即系成日大家，喂，你有冇事啊？OK 啊 ，OK 啊，即系成日大家都会口头禅咁讲噶嘛。但你永远其实你讲紧嗰句 OK， 里面其实代表住真正嘅意思系都唔 OK， 劲惨 咁样。 但我又要问啦， 嚟， 咁员工有冇得响应 啊？员工可以。点俾个老细食？ 员工可唔可以响应就系话，你今日咩心情，你就用咩心情去招呼啲啊？食咩啊？ 食乜嘢啊？ 系啊，咁又啱喎，你要讲到明噶嘛，你唔开心你讲出嚟啊嘛。 我冇问题，你有咩问题啊？ 咁但系佢作为一个招呼客人嘅就一定唔可以咯，你唔可以有态度咯。 To be not OK 喎。 No， 我只系对客人啫。 No one will happy all the times 喎。 我明白，咁你唔 all the time， 你咪唔好翻工咯。 系啦，可以将呢个嘅 我可唔可以因为咁样唔翻工啊？ 可以。 但唔好炒我，唔准扣我人工。 但唔可以将个情绪发泄喺个顾客嗰度，但可以发泄喺老细嗰度。 唔系，但佢可唔可以 叫人哋讲？ 但系嗰啲顾客又可能会发泄喺个员工上面。 唔系，我觉得咧，咁又系啊，冇人话永 你通常都 系 咁噶 嘛，系咪？咁但系咧，我想话咧，呢间餐厅咧，嗰啲员工当我开会嘅时候咧，每人攞一个餐出嚟，唔使讲啊，自己系攞个餐出嚟就表啊咩？老细一望就哦，你今日心情唔好，我哋今日心情咧郁闷咁样，咁系咪几好咧？如果我 同埋你有冇？我发觉咧，咩人先有资格咧，可以话俾人听我今日唔 OK 咧？通常就系你讲完你唔 OK 之后，大班人同你讲 OK 嘅 ，OK 嘅 ，OK 嘅 ，OK 嘅。 我都话我唔 OK 咯，做咩话我 OK 啫？咁样嘅， 我系你啊嘛。 咩？即系话你会有人哋会原谅你、安慰你、体谅你，系咪先？如果你讲完出嚟，我今日唔 OK 嘅，关咩事啊？做嘢啦你。 唔系咁睇你咩关系啦？ 成件事即刻变得好冇意思啊！ 唔系啊， 如果你隔篱嗰个咁讲，你会 发脾气系要有资格嘅，你明唔明啊？除咗你讲紧屋企嘅关系之后，你讲紧可能你话喺工作上面都系噶。系咪先？你个老细或者你嗰啲主管啊，或者嗰啲发脾气咧，哇！大班人隔篱帮佢泼凉啊，又泼屎咁样 啦。老细唔好嬲，唔好嬲啊！ 唔系啦，你试下一个新人入到嚟，无端同你讲我唔 OK 啊，今日。所有 O 师傅全部都话你唔 OK， 你咪走咯，真系 啊！好多名啊， 冇人 OK 噶， 好多英文 喺呢度打工，冇人 OK 噶，咁样 系啊系啊。你今日 OK 啊？ 买个餐翻嚟，喂，唔系，但系咧，即系如果系即系攞外卖咧，买个餐翻嚟，咦？咁嗰个啲同事又望到你个同事，哇！你今日心情 嬲晒成村人， 系黑面喎，全餐黑咁样， 可能咪会对佢有额外嘅关心关怀咯。 呢个袋好啊，即系我觉得呢个外卖盒啊，即系呢个外卖盒啊，即系掹掹掹啊嘛，佢话即系话。显示到啊，嗰个人嘅心情，今日我惹唔惹佢好咧咁啊？ 嗱，又另一个矛盾啦。究竟当你知道个同事佢嗰日系黑面嘅时候，你系应该避之则吉啦，定系嘘寒问暖 咧？睇下佢嘅关系啦。嗱，如果以你嘅性格咧，你成日得罪侧边嘅同事咧，你就唔好啦。 以你好唔觉意咁样就讲咗一啲诋毁我嘅说话， 唔系我唔觉意讲啲真话嘅， 系咩？即系就唔好再烦佢啦。 嗱，譬如咧，嗰个同事攞咗一个红色嘅当系啊，红色嘅袋咁啊， 即系 火嘅，好嬲嘅。咁你咩上前安慰佢咯？就算佢黑嘅。 红色咧有嘅，红色系代表生气， 系咪嬲咯？咪就系 好嬲， 有火啊嘛。 红色嘅，但系个火咧系暗红嘅，即系深色一啲嘅，系啦。佢仲咧有一个少少好似一个 emoji 嘅一个嘅符号咁样嘅。譬如咧蓝色咧就系代表住譬如蓝色咧就系忧郁啦。咁所以咧佢嗰个咧一个好似个调转咗嘅笑容嗰个咧，即系唔开心嗰个样咧，仲加上一个深蓝色咧作为嗰个盒。 喂，好啊，呢个好啊，真系。 诶，佢好似有一个咧系话可以表达出你对未来有啲忐忑啦，同埋有啲即系唔知即系好定唔好嗰种心情。 嗰个咩色 啊？你想讲你讲啊？ 嗰个系福袋咯。 咦呢？ 二台通识60秒。 查亚峰系印尼最高嘅山峰，海拔高度超过4800米。山顶经常会被白雪覆盖。虽然查亚峰在七大洲最高峰当中海拔不算最高，不过因为位处赤道，气候多变，地形复杂，所以属于一条登山难度高的路线。查亚峰的标准攀登路线是从北面沿住山脊登顶，这条路线全部都是坚硬的岩石，所以需要以攀岩的方式前进。而且进入登山口之前要先经过矿石区和森林，同时都增加了攀登查亚峰的难度。想知道更多关于印尼的资讯，就要留意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林慧， 二台通识60秒。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我剛才仲諗到多个袋 咩 袋啊 如 果你想表达你嗰日真係见到阿田 係 啦好辛苦个样 子 你可以攞个呕吐袋出嚟 好啦嚟啦 好啦 哎好啦嗱唔好玩咁多啊哎我知道你好轻松呢十分钟轻松松十分钟冇晒音乐嘅 啲好唔老禮。 你明唔明啊？ 好唔老禮啊！佢 個音樂咧， 對佢嚟講好緊要， 好緊要嘅。 好啦，好啦， 你講啲古時嘅嘢嘛，你冇翻啲咁嘅古代嘅音樂咧去配襯係 好 唔入腦。 我完全唔記得你上個禮拜講過啲咩，所以有音樂都唔入腦啊！ 上禮拜我咪放假， 唔 係，我翻咗嚟 真係。你玩得好開心，你明唔明？ 我哋玩咗好耐啊！佢講咩啊？ 上個禮拜講啊。系啦，我上个星期咧就讲古时呢个社会分四类工作。 我士农工商， 我想讲琴棋书画添， 咁正经嘅题目，我哋都玩咗咁耐。 唔系，我上次答到个士农工商。 系咯，我哋玩完士农工商可以玩咁耐咩？冇理由。 唔系，我问你，我上个礼拜就问你士农工商系嘅边四样啊？咁样 系真 系，你答到好叻 啊！ 咁咧就除我咪就讲咗啦，除咗士人咧，即系话要建工之外，其余三个咧都系世袭制，唔使搵工噶嘛，记唔记得？系啦。记得少少咯，嗬，成全佢阿爸阿妈嗰啲作业啊， 都讲咗好多嘢，上个礼拜都 系啊，咁唔系个个都咁好彩，即系有阿爸阿妈咁样，跟住即系即系有家业俾佢继续噶嘛， 系啊，我哋三个都明 啦，所以系啦，所以古时人咧都要建功噶噃， 系系 好啊， 建功立业咯， 系啦，咁建功佢 唔使影嗰啲 CV 嘅相嗰啲咁样噶， 唔好玩咁多啦吓， 因为我哋试下完全唔玩，俾佢讲偷又讲都 唔系，我哋试下正经咁样答佢， 好啊， 好 啊， 嚟啊，咁你又知唔知道？ 唔知乜嘢， 系啦，咦？不如用巴士，巴士嗰个情况嚟问啦。 好，嚟嚟嚟嚟嚟， 系啦，你又知唔知道啊？风骚记仔请阿姐， 风骚记仔，你啱啱先话唔好玩嘅， 你一去就记仔，系咯，见工 呢度有边个可以出嚟捞啊？ 请阿姐，清洁阿姐， 我话， 你点先知道风骚记仔请清洁阿姐？又点知道风骚客栈又请人执房，又或者官府要请会计嘅咧吓？ 连招聘广告咯， 搵空调嘈沙啦啦啦， 一路报纸噶嘛，我估系黐喺个 告示板度， 系咯，告示板都唔知 有啊，有告示板噶， 嗰个铺头门口咯， 佢应该贴喺嗰啲即系开心房中间咁样咧。 你话风骚记仔啊，系咪啊？ 搵个 姐姐出嚟企喺门口，黐张纸。嗰張傳單喺個額頭度，係人都知係請人啦。 呢位官人，你嚟到嘅話咧，我哋有另外一個袋送俾你㗎嚇。 咩袋啊？咁 水袋。 係啦，嗰個姐姐行出嚟咧，要一身都污糟邋遢嘅，咁啊知道要請清潔姐姐啦。 唔係咁樣， 污糟係咪？ 形象化 係啦，好啦。 嗱，其實咧，古代咧請人咧都有四個方法嘅，啊都 以惡傳惡， 都有幾個啊嗱。 一定係呢一個啦，搞關係㗎嘛，以前啊我 以惡傳惡，即係講大。大话 喎，唔系啊，即系一个话俾一个人听， 口耳相传咋系嘛？以讹传讹，即系话咧，喂，阿祖冇眼吓，唔系嘛？阿祖冇眼嘅，阿祖得嗰度有眼嘅，就唔系嘛？阿祖连嗰度都冇眼， 我嗰度边度有眼啊？ 系啦，就 边度都 系咯， 鸡眼 我又系 嗱，我又明白佢嘅意思。 明明系话阿田咧晏昼想食捞面嘅吓，阿田话今日出嚟捞啊？唔系话阿田出嚟捞，点捞啊？咁样真系 呢个就系以讹 传讹啦。 嗱咧。其实咧，系啦，早喺啦呢个即系招聘嘅时候咧，喺文字有记载嘅历史里面有记载嘅，咁佢就话喺殷商嘅时候啊，记唔记得有个人叫做商汤啊？ 商汤系， 我 记得一个人吓，唔使理个历史啊，即系总之有呢个人嘅名啦。佢有五次咧就派人咧以备聘人翻嚟咧就帮手嘅。 嗯， 咁我又想问下你啦，即系呢个其中一个招聘方法吓，咩叫以备聘咧？ 边个以边个弊？ 系啦，以经个以，唔系， 所以个以， 所以个以， 前弊个弊， 前弊 个弊，即系咪攞钱咯？ 系啊，即系边一个俾得贴士多，咪边个 有钱做 咩？俾得贴士多啊？ 咩啊？以弊我嘅意思系啊，佢要请人嘅意思咧，佢哋通常去讲关系噶嘛。我暗地里摄啲钱俾你，我又有嗰份工，我觉得古时会系咁嘅。 就贴士啦，嗰啲系咯， 几时暗地里 咧？啊，系啦，又真系 俾啲油水你咁啊！ 啊，咁样其实嗱，古时 俾钱咯。用賞金咯， 嗰個幣咧，對唔住佢係佢嗰陣時咧個幣咧就唔係代表錢喎，不過有樣嘢係即係同錢嘅價值係差，即係一樣咁高貴嘅。咁咧喺古時人咧，你知啦，資訊一啲都唔發達噶嘛，係咪？好多時咧都係靠唔係以訛傳訛，係靠人傳人咁樣信息嘅， 即係飛點啊、豬油錦啊 出嚟 啊， 係啊， 傳人。 人传人咯， 人传人嘅信息咧，即系咧，我哋成日讲啊，靠口碑啊，即系话，譬如我同阿豪仔讲，喂，你知唔知啊，嗰个咧？ 嗰、那個阿祖啊，好叻仔噶，佢啊雖然五短身型嘅，但係咧佢好叻仔做得噶咁樣，就我就同你講啦。跟住話係咩？有識基本人咩？我不如介紹我啊咁。 咁同而家冇分別啊？ 啊，係真係同而家係冇乜分別嘅，真係啊。 哥姐姐幾好喎，不如請佢啦。 即係以前嗰啲 open rice 啫 嘛。係啦，真係靠口碑。 有個負評啊咁樣咯。 即係 KOL 啊。係 啦 係 啦。 古代 KOL 啊。 嗰時人咧好常用嘅招，咁啊因為真係冇資訊唔發達噶嘛，咁好多時咧嗰啲君主咧就會靠收風，但係收風咧就聽到。嗱，邊個省邊個鎮咧？有啲奇人咧，佢就話會邀請佢翻嚟啊！佢係啦，佢就會派人去送一啲好名貴嘅絲綢，係啦，所以唔係錢嚟嘅，即係錢咧，佢覺得咧唔係個個人接受啲錢噶嘛。你做咩？你當我做咩？你買我翻嚟啊？咁 你俾絲綢人哋同俾錢有咩分別咧？咁 唔係咁 絲綢唔可以當飯食咯。 勁即係 啱嘅，你嘢暗地裏攝啲錢俾人， 唔係不過因為以前出糧嘅方法佢介紹過啦，又會出啲谷啊， 即 係會用錢，又會出糧，又會出嗰啲咩綺羅綢段啊嘛，都係值錢嘅。 綺羅綢段因為絲綢係好貴嘅，唔係人人有，即係我。以示尊重你，我真係好中意你，你真係好得啦。所以咧，即係用錢，你都唔知道用幾多錢用衡量嗰個人啊。 我都覺得係有收買嘅意頭 啊，有嘅 收買啲叫酬勞，係咯。 即係話會派人咧，就送啲絲綢上門，去邀請嗰個奇才嚟幫手嘅。咁呢個叫做特聘系啦，即系好特別咁邀請佢翻嚟啦，就請佢翻嚟啦。咁好有另一種咧，就 有冇一聘啊？即係一般咁聘啊？ 系啊，有三拼四拼添啊， 一般咁样咪拼翻嚟。 有其他嘅嗱，咁有啲方法咧，就另一种咧就系叫做咧，高筑黄金台招贤纳士，有冇听过啊？ 有冇逗号啊？你中间冇逗号， 你又读到啊？ 系 啊， 我拣晒嘛。 读唔到啊？你讲多次。 高筑黄金台招贤纳士， 高 筑 黄金台，高筑即系高只脚啦。 筑建筑个筑。 哦，高筑一个好高嘅黄金台。 嗯， 然后咧咩点点言啊？ 招贤纳士， 招贤啊， 招咧就系招聘 招 啦， 招鬼个招， 招聘啦， 系 啊贤咧即系 贤人 贤 才 贤士啦，系啦。 咁黄金台即系咩意思咧？系边个招嘅咧？咁 系啦，嗱咁啊呢个咧好奇怪咯，高筑黄金台招贤纳士咧，其实系一个方式嚟嘅，咁咧就 系 咧喺呢个咧黄金台咧就并不是用黄金打造嘅， 系 只不过咧就用呢个名咧就话俾你听，即系叫做高高在上，即系话好尊贵佢啊咁样，因为以前请人咧系觉得唔好似而家咁，老板大晒系睇少你员工嘅。以前咧请人咧系觉得，哇！我真系请你，我都觉得三分有幸嗰啲。 唔系应该有个分别，佢而家唔系讲紧咧帮佢打扫嗰啲门口阿伯，佢系真系想请一啲咧，譬如话谋士、名人，希望系做佢嘅可能系食客咧就可以出谋献策。咁嗰啲咧就唔系一般你即系请个清洁阿婶噶 啦， 所以佢就要咧系翳你嗰啲叫求才若渴啦，真系。 系啦，咁有一个咧君臣咧叫郭毅郭维啊，咁啊喺呢个燕赵王咧系请贤士咧而起呢个叫做专用嘅场地，咁咧佢咧就特登咧，你点解要咁做咧？佢话咧皇帝咧仲为呢个郭维咧喺皇宫起一个宫殿俾佢， 咁犀利 啊！系啦，特登起呢个宫殿，因为佢话即系话以示好尊重我呢个贤臣啊，好巴闭，好尊重佢，咁咧俾啲人知道咧，哇！原来呢个皇帝咧原来咁尊重一啲咁有人才咁叻嘅人咁。咁咧仲放咗千两个黄金，喺嗰个叫做黄金台嗰度咧，就话以示诚意，话俾人听，我真系好有诚意请你哋噶。 你够胆嚟拎？ 有份 我够胆俾你攞。 有份高薪厚职嘅工作等紧你哋。 系 哇，咁跟住咧，真系吸引好多人去建功。佢话咧，真系结果系成功咗啊！佢话系嗰阵时咧，佢系咧邀请咗好多嗰啲人咧去到燕国度打工，所以咧燕国咧先至可以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啦。佢就 系 用咗呢个方法。佢话就请咗好多叻嘅人咯， 系 啊，咁就所以咧就叫做高，而家咧仲有咧呢个黄金台博物馆喺度噶，系啊，喺河北， 哦， 系啊，真系坚有嘅， 河北河街嗰度都有， 河北 深水埗个黄金商场， 佢仲有两个，睇下讲唔讲得切啊， 我讲唔切嘅你应该，咁另一种咧叫做咧出招贤榜，又叫做求贤令，咁咧你估又系点样去请人嘅咧？ 咪真系写招聘广告咯， 呢、个就系正正好似我哋而家咁写招聘广告， 死事系啦，身材力壮 系啦，就系、是、咁样啦。佢话咧刘邦咧都颁令咧，佢话如果有人发现当地即系 有奇人异事， 有奇人异事 系。 当地嘅嗰、那个 咁似马戏团招聘广告嘅， 唔系 啲奇人异事嚟嘅。 当地嘅官员一定要亲自去到嗰个人嗰度。 以马车邀请佢到京城嚟，即系嚟见功，即系话嚟见面啊咁样。佢话 好威啊， 好威水噶，真系。佢话曹操咧，亦都咧即系试过三次咁样发呢个求贤令嚟招兵买马嘅。 咁你谂下，阿刘备三顾草庐都系咁样啫嘛。 系啦系啦， 威足佢三次， 真系啊！所以就系话以前咧，啲古人对一啲好叻嘅奇人咧，佢哋就系有份好尊重、好尊重嘅，我一定要你嚟帮手嘅咁样咯。 哦，我哋其实三个加埋都可以系属于奇人嚟嘅，眼细睇。肥手脚长， 正啊！ 齐晒真系， 你请我哋三个啦咁。 实拘捕佢哋关押超过两年，两人一直否认谋杀。艾沙今年三月获撤销控罪释放，段士香其后同检察部门达成协议，承认较轻嘅引致他人受伤罪名，刑期从拘捕当日起计算。佢服刑一段日子之后。获减免刑期，今日获释。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昼同埋今晚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但有一两阵骤雨。随后几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933点，跌10点，成交金额349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8.4跌3元，友邦保险83.25冇升跌，中国铁塔2.17跌2仙，中国平安95.45冇升跌，建设银行6.96冇升跌，汇控68.1跌1.5，工商银行5.88跌2仙，盈富基金30.1冇升跌。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5，英镑10.23，瑞士法郎7.695，澳元是5.491，加元5.826，新西兰元5.196，欧元8.7677，每百日元对港元7.0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863。港金现价报11,892元，跌16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2.31美元，卖出1,272.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啦。管道里面快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都是多车的，影响到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排到菲林明道。渣华道去柴湾方向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东区走廊的落桥位。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车龙就排到海丰园。在九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就窝打老道。连翔道去柯士甸道西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佐敦道。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丽泽中学一段挤塞，龙尾就金粟街。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在将军澳道近住启田道对出。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揸紧车千祈唔好分一只手揸住支烟，双手要紧握踏盘，戒埋烟就最安全健康。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是一个电视监制， 她是一个贤良淑德的妈妈， 她是一个小鸟依人的太太， 她更加是一个星级的经理人。 那你知不知道她是谁啊？ 我也想知道。 我是阿花，人家叫我花姐。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健同、莫莉敏感时刻。 由2019年4月1日起，保险业监管局向投保人收取的保费征费会调整至保费的 0.06%， 征费上限亦相应调整。少少征费就可以加强对保险业的规管和对投保人的保障。保监局会透过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收取征费，详情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保费征费，双重保障。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啦，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不是黑袍黄队喎，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白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点唱点唱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吓， 哎呀，咁啊欢迎大家可以而家打电话俾我哋啦，亦都可以喺网上面度留言啦 ，fax 机咧哗哗声咁样出紧嚟啊，号码咧就系 23396453，电话号码18723888，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星期五嘅大点唱，22度气温，相对湿度77%。 系啊，既然啊讲开传真啊，啱啱就有啲新鲜滚热辣嘅 fax 啊嚟到啊，读一个先。 好 啦，呢度咧有个陈女士啊，佢就话啦，你哋好啊。五月六号咧系连嘉欣小姐嘅生日，祝佢咧事业顺境赚大钱。佢个女咧又豪情咧就健康活泼成长。佢嘅妈妈咧阿爱姨咧就青春常驻，身体健康。 嗯、 另外咧我仲想特别点俾咧李文足球会嘅球员啦，因为上个礼拜咧佢哋攞到噔噔。精英杯的冠军奖杯，希望各位球员就再接再厉，就永远向前嘅。可唔可以点播咧谭校长的歌啊？嗱，佢呢啲真系识做。 嗯， 佢话可唔可以播谭校长的理想与和平？问号或者由豪仔清唱一段，以满足一下我的心愿。个我系佢嚟噶吓， 何解要有做坏 啊？ 系本来谂住抢出嚟， 彩马， 唔知同佢撞嘴添，仲要 真系撞嘴。 虽比拼，合作踢走刘备。 但系呢一点我要赞一赞嘅，你竟然冇错歌词，好少嘅真系。 谭咏麟呢只歌啊嘛， 不 必分西东，只知彼此嘅精神。 够啦，赞完你咪算咯。 走， 边我下次俾个钉钉喺度啊，钉佢啊嘛。 好嗱，呢度咧就另外一个 fans 嘅点唱嘅，我都觉得可以系一条 IQ 题嚟嘅。首先，我哋三个名系富豪，边个富咧？你会觉得用 我 系啦，富豪啊嘛， 系啊，佢豪啊， 系啦， 边个富啊？ 边个富？ 系啊，着条裤裤， 系应该系啦， 系父亲个富， 系啦， 唔系富皮个富， 帝 祖， 帝祖 系啦， 炸帝啊，话你炸帝啊， 唔系 炸 帝啊， 我哋呢个一个系爸爸，一个系即系啊，咁都得啊，系咪？ 系咯， 但阿田嗰个我真谂唔到点样配合， 冇田， 唔系。 佢叫熟田啊， 熟田哦，熟晒啦， 系啦， 熟晒啦， 熟女 嗰啲叫做咩？ 熟女个熟真系， 佢个听众咧就写得个好啲嘅，本来想写 over 灯噶啦，已经系熟晒啦 ，already 系啦。 佢话各位好啊，喺呢度咧，佢哋系嚟自曾氏家人啊吓，佢话咧系想祝咧五月五号生日嘅 Pinky 咧，要同佢讲声生日快乐，祝佢要身体健康，青春常驻，请为佢哋唱一首《家燕妈妈》来。是我哋唱喎，唔係喎，家燕媽媽嘅歌 Captain Nancy 啊，或者代唱生日歌都得嘅，多謝多謝，祝各位咧心想事成，乜嘢都 OK 啊！ 你啊 ，Captain Nancy 啊，喂，阿曾就 Captain Nancy 請教， 十字步死光出手， 我冧啊，自己喺度作啊，喺度祝個 Pinky 生日快樂 ，Happy Birthday！ 好，阿 EB 就話啦，你哋好啊，希望可以讀出點唱，因為星期日啊，五月五號啊，兩個五啊。字啊，系做咩咧？系佢嘅表妹啊，嘉怡大婚嘅日子。咁啊，祝阿嘉怡咧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开开心心啊！ 好，呢度咧就有阿丽河啊，佢就花田志豪同耀祖，五月八号我生日，三位唱首生日歌，多谢多谢。 好啊，丽河，好啊，丽河系我哋忠实 fans 嚟噶，成日都见到佢点唱嘅留言咁噶。 系啊，嗱，因为另外都有个生日歌咧，就系 Bonnie 啊，佢就话啦，下个礼拜二咧系佢女女生日啊，想祝佢生日快乐，亦都想同我妈妈讲一声咧，多谢佢一路以嚟嘅付出 ，I love you mom。 好，呢度点唱嘅咧就有琴琴同埋阿丽丽表妹，佢话早晨啊，风骚快活人嘅主持你哋好啊，好想咧点唱俾五月四号嘅男表姐生日快乐，一定要祝佢身体健康啊！由于咧膝头哥劳损多时，所以你要好好保重啊！我哋咧等紧你一齐去奔跑同埋狂跑噶，亦都要祝你工作顺利，老公阿辉、阿女阿婷，仲有阿仔阿涛哥啊，都要锡晒你，一家人咧就幸福快乐 ，Happy Birthday 咁话。 好啊，呢、這个 Campfire。Tray 咧就话啦，第一次咧成嚟点唱嘅就可唔可以咧播只歌啊？咁佢冇讲播咩歌啊？ 咁梗系播第一次啦。 今日咧为咗咩咧？为咗五月十一号系佢嘅生日啦， 生日快乐！ 老公梁家辉喺五月二十号生日啦。 佢老公系梁家辉啊， 系啊系啊，系佢个家咧就系、是、 加顿个家， 加顿个家嘅， 系系系。 咁啊，仲有咧六月咧已经结婚。36周年佢哋、 啊、 哇，犀利 啊！ 咁咧、啊、就希望咧可以听到你哋为啊，佢有讲嘅，你哋为我播出陈百强嘅《心爱着你》，多谢啊！ 又睇下唱边句啊？一二三， 心中想你， 都话啦， 如今想你，怀念昨天的你， 继续唱和音啊！怀念着，怀念着，怀念着，怀念着，怀念着， 呢个系跳扇，呢个唔系和音， 有好多声喺度乱噶， 怀念着。怀念着，怀念着你。 我知明点解我今日我头先觉得啊，报嘅新闻有啲头痛。我谂我明点解， 唱歌 系可能系啊。 报新闻嗰时冇人唱歌啊。 但系我积聚咗两个钟啊嘛， 系咩？ 我 释放出嚟啦， 积聚咗咩啊？ 释放出嚟先， 唱咯，咪就唱咯，唱好香港，嚟啊！ 香港始终有你。 O K， 继续点唱， 企起身唱啊！ 系啊，好啦，呢度咧有个阿、Alice 啊，佢话咧三位你哋好啊，我偶像咧阿、Judas 啊罗海玲咧治愈嘅歌声，就令到我咧。喺失去咗父母啦、婆婆同埋最好嘅小学同学嘅伤痛之中咧，慢慢走出咗谷底，真系好想多谢佢。亦都因为佢咧，我认识咗班好有爱嘅小精灵朋友啊，成日聚埋一齐倾偈食嘢啦，得到佢哋嘅鼓励咧，今日好想听到咧阿 Judas 嘅呢首新歌咧，就是、不一样的我们，祝佢咧新歌发布成功，亦都希望咧各位志同道合小精灵咧，可以即系一齐多谢你哋咧，大家互道互勉，咁啊开开心心咁样支持落去嘅。 呢度有强强啊，佢个名好劲啊，强强。下个星期一五月六号就是、我同我太太，我太太叫肥妹啊，结婚35周年。 哇！ 喂，你谂下，如果佢哋结咗婚35周年，都系 叫大家做强强同肥妹嘅话咧，我已经觉得好 sweet 啦。 佢冇将个妹变个婆字，真系已经 肥婆咁 啊！系啊，真系 都仲系肥妹咁样，好 sweet 啊！佢话咧，阿强强要多谢阿肥妹啊，一路以嚟咧对佢咁好啊，而家两个仔女同埋仲有孙女添啊，都好开心啊！我太太咧好中意刘德华嘅，希望可以咧点唱佢嘅《一起走过的日子》，仲要多谢三位咧。如果仲有，哇！呢句真系 sweet 啊！ 咩事？ 阿强强同肥妹讲嘅，佢话如果再有下个35周年嘅话，是是是会再点唱，多谢。即系佢哋谂紧，哇！嗰、那个 planning 啊，你谂下几多爱啊，真系。 如何面对曾一起走过的？ 日子，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日蛋糕，有蜡烛，有玫瑰花，有香槟，有鲍鱼，有龙虾， 還有好多个35年， 系啊， 恭喜晒， 好正真系啊， 好感动。 Hebe 就话你哋好啊，田祖豪，下个礼拜就系母亲节啦，佢话要祝邓静兰婆婆， 系， 佢每日都要咁开心，身体健康啊，等佢哋一班孙仔孙女锡佢多啲。 好， 咁另外咧就祝啊。官银妈咪身体健康，笑口常开。I love you, 妈咪。祝天下咧所有母亲咧都个个甜到入心，个个仔女锡晒你。 好，呢度咧真系要求救啦。 嚟， 阿萧烟 lam 咧佢就话啦：豪仔啊，你可唔可以用咧阿一嘅《我爱巴塞隆拿》嚟唱生日歌嚟听一下？佢话嚟紧嘅 show， 你哋可以同台一齐唱啊！嗱，首先 即系阿一唱咗， 阿一有一首叫做《我爱巴塞隆拿》嘅歌， 佢好想听。 系啦，但系点样可以用 打俾佢先？ 系啦， 但系 点 样用阿一嘅《我爱巴塞隆拿》再嚟唱一只生日歌咧？咁即系咩意思咧？ 系咯， 系啦。咁究竟系佢系想听生日歌啊，定系想听巴塞罗那嘅《我爱生日歌》咧？系啦，但我净系知道咧，佢应该都系讲紧咧，琴日呢个巴塞赢咗利物浦3-0嗰件事咧。我想话呢件事咧，琴日困扰到我咧，就算我去睇物理治疗，我都遭受困扰。 因为你着咗巴塞嘅， 我着咗巴塞件波衫咧，当我俾钱嘅时候咧，嗰个即系诊所嘅姑娘咧，好明显想撩我啦，不停喺度自寻痛戒，讲3-0啊！佢巴塞啊，跟住我即刻忍住。 佢輸咗啫，佢買咗利物浦。 唔係，跟住我同佢講， 特別想同你講嘢。 唔係，原來我就話，咦，你都有睇場波？佢話，哎呀，我邊有睇到啫？但我支持巴塞隆拿咁樣。跟住我其實我係無辜嘅。我出門口嘅時候，我根本就唔知琴日有呢場波踢。我好耐冇睇過波啦。到到我上到車聽到新聞嘅時候， 你冇著錯衫啊，你著翻巴塞衫噶嘛？ 但係琴日有好多對面嗰啲愛隊嗰啲咧， 都會肯定 你嘅。我啊，真係， 哎呀，原來 係啊，真係好麻煩。 真 係 撩你喎，係真 係嘔。係啊，著啱咗衫，原來。好麻烦嘅，真系吓。 啊，好啦，继续点唱？ 你唔理佢，直接放弃 啊！系啊，阿小猪猫好开心啊，成功啊，以合法手段。 咩事？ 扑到 五月天， 五月天 系啦， 三场五月天嘅演唱会， 哇，买到三场啊！ 佢话佢真系大下 fans 嚟噶，绝对唔会买黄牛飞。佢系呼吁大家一定唔好俾一啲黄牛喺度吓。 喂，同埋希望好天啦、啊，户外演唱会啊嘛。 啊，咧希望豪仔咧，你可以唱出五月天嘅《顽固》哦。 好啊， 同埋祝佢演出顺利。 佢唱唔到啊， 今日就 会 有啊。系啊，今日就有今日应该有第一场好似系。 系 啊，我记得，因为我都有帮屋企人买啦。系啦、 okay ， 就系、是、今日嘅啫吓。 系啦、 啊， 加油！ 我觉得有啲嘅听众好聪明啊，知道我哋下个礼拜咧，即系母亲节近咧， 系 今个礼拜讲定啲母亲节嘅点唱先好 smart 啊吓。Kitty 咧就咁讲啦，5月8号咧就系我朋友嘅张洁莹生日啊吓，祝佢生日快乐，工作愉快。22号咧母亲节啊，多谢妈妈一路以嚟嘅付出，妈妈真的爱你啊！祝各位妈妈都要母亲节快乐，想要点唱 Beyond 嘅真的爱你、 啊。系啊，稍后时间我谂我哋都忍唔住都要播下真的爱你噶啦，真系吓。不过呢只歌咧，可能都系啲妈妈咧成日同啲仔女讲嘅。 咩啊？ 哎呀，你做咩仲唔嚟搵我啫？系啊，煲咗汤噶啦，已经好耐都冇人翻嚟饮啊。谭嘉仪啊，怎么你不找我？ 离开旧地。火车中同好滋味，假使当初不需要遇着你，今天不懂真理，是甜美的绝技。走了只是罪， 松开我这种负累，曾试一刻贪玩过后嫌弃完成你那场戏，非迅速的见你，怎么你不去假装打过我，我问你可有跟我一刻真心过，还痛吗？证实你心里可有一刻真心过，还痛吗？还爱吗？诚实地放低防毁灭痛楚。最终我不再贪心找对错，对付你只会把我更加的跌堕，还够吗？还你吗？谁能做了段结局只得我一个？其实已不稀罕。你找我， 你怎么不找我啊？吓、啊，怎么你不找我？谭嘉怡电话号码18723888，怎么你不打我们的电话呢？快啲打上嚟啦吓，可以点唱？ 如果你头先讲嗰句怎么你不打我嘅话咧，可能都即刻得到你应该嘅回报。 你只要你讲，我哋就做啦。 你怎么不打我招呼咧？ 咁好朋友，你讲到出口嘅话，点会唔打你啊？ 你怎么不借钱俾我咧？ 咁OK， 好，继续点唱。 好，呢度咧就有小莹啊，佢就话咧祝我两个姊妹阿平同埋阿红啊，今个月咧要生日快乐。我哋会去九龙区某个酒店一起食 buffet lunch 嚟庆祝啊！当然，两位主角系唔使俾钱啦，所以咧就要祝两位主角身体健康、开心快乐过每一日啦。 系啊，嚟紧咧主题公园咧，诶唔系嚟紧添啊，五六月咧。五六月之星咧，系可以唔 海浪嗰边啊嘛，我可以唔使钱啊。 系啊，我屋企有四个，唔系、啊、加埋一个诶， 我觉得自己唔值钱，我仲话喂阿田，我带你去，因为带嗰啲亲友都好似有六折啊嘛。 人哋嗰度有咁多个， 唔系啦， 我 先 带个书咯，你哋自己去啦，咁去得开心啲啦。 加埋我妈唔使钱咧，六个几 happy 啊！ 我啱啱想讲衰嘢，你话你咁带埋阿妈去，我即刻吞翻。 系啊， 我鬼唔望你啊，坐过山车，我冇去，跟住 我都唔坐过山车。开心啊！好啊 ，Carmen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我仔仔 Harrison 咧，咁啊就5月8号咧生日，咁想点唱黑勤嘅红日俾佢听啊！祝佢咧生日快乐啦，同身体健康啦。另外5月12号咧母亲节啊，都想多谢佢妈妈 Anita 对佢哋三姐弟妹咧嘅屋企咧无比嘅照顾。妈妈，我真的爱你啊！ 好啊，呢度有个咧就系阿 Cindy 啊。Cindy 咧就话啦，唉，上年年尾咧妈妈走咗， oh. 最近咧老爷咧就病咗做手术，好似好多唔开心嘅事发生咗咁啊，希望咧三位主持要帮我拣一只歌咧扫走啲唔好嘅心情啊，打气打气，亦都祝咧收音机旁边所有人咧身体健康咧就开开心心嘅，我哋都希望咧尽快可以咧即系平复心情。 哦、oh, ，我呢边有一个咧都系麻烦少少嘅，佢话咧佢系妈妈 Tam 啊，佢就话早晨啊三宝，我个女乐瑶 Yoyo 咧5月15号咧就11岁生日啦， 系， 不过近排咧见到佢。好似成日都唔开心同埋发脾气、哦嗯，问佢咩事啦？咁啊 ，Yoyo 又冇同佢讲，佢咧就想点唱首歌俾佢女女听嘅，希望女女知道咧，妈妈永远都会咁爱你嘅，同埋会陪住你面对所有嘅困难，仲有喜悦嘅、 嗯。 而至于佢自己个妈妈咧，就叫阿李妙珍啊，谭师奶，佢都想同佢妈妈讲声，妈妈我爱你啊！辛苦呢几年咧，一直照顾住爸爸，连自己做完手术咧都坚持一直自己照顾爸爸、哦。之前咧仲咁唔好彩，真系唔好彩啊！全家中咗甲型流感， 哎呀， 系嘛？不过唔紧要㗎， 啊，妈妈 Tim 就话啦，我相信雨过之后咧，总会天晴嘅，总之一切都会好嘅。妈妈，我永远都会咁爱你啊！ 话 但系，所以虽然唔系最如意啦，但系你见到佢成家人咧， 都正面啊， 好好正面啊，啱唔啱？ 系啊，呢度咧 ，Poly 咧又有呢个传真啦。三位主持，五月八号陈家明小朋友十四岁生日， 好。 五月十三号咧就系关日中太极师傅生日，五月十五号咧就系洪敬纯小朋友咧十三岁生日，五月十八号咧就系洪碧西咧女士生日，五月二十号咧就系冯晚佳啦，方慧芳咧结婚四十一周年， 哇！恭喜恭喜！ 至于农历四月十七号咧就系梁兴女士七十四岁生日啦，五月廿四号咧就系关炳忠八百八十九岁生日，五月二十六号咧就系黄安生小姐生日，五月廿九咧就系余咏仪小妹妹七岁生日啊！以上嘅朋友可以嚟到柜面度攞叉烧包啦，系啦， 手包啊，好多钱佢攞， 佢而家咧就多咗啲细路。兔仔添， 系啊，咁啊，祝大家都身体健康咧，生活愉快。 系佢哋院友嘅孙嚟，都唔出奇，啲孙成可能会探 亲啊，几好啊，系好。 搵日阿 Poly， 我哋不如一齐去探下你啲老人家。如果我哋可以令到啲老人家开心嘅话， 哦，都系。 你想嘅话，你 fax 俾我哋，我哋联络下你。 系啊，其中一个游戏就玩加减数，将所有伯伯公公嗰啲年纪加埋出嚟。 哇，三位数乘三位数， 底成高随意。 使乜真地喺围圈啊玩啊？佢个个自我介绍几多岁，跟住开始玩啦。呢个几多岁，嗰个几多岁，你又咪玩啦。 系啦，你听到呢度啊 ，Poly 话诶，闩大门，唔好俾佢入嚟，真系。 你冇整鬼佢哋。好啊 ，Macy 就话你哋好啊，想点唱俾阿笨听啊？即系个个有份啦吓。咁啊，佢 唔系啊，你阿呆啊嘛。 其实我想讲，有人真系叫我呆嘅，同阿笨嘅两个都有。 系哦，太可爱啦，点唱俾你听咯？ 系咯。 啊，早阵子咧，佢整亲只脚啊。 哎呀， 星期一咧就会翻工，咁希望佢咧嗰只脚咧有力啲行啦，尽快咧适应好翻啦，希望佢都出入平安。 系啊。 温粒咧就话啦，哎，祝我个新抱啊子莹，佢叫温粒啊。佢真系叫温粒啊！祝我新抱子莹五月四号咧就佢生日快乐，祝佢身体健康啊！孙女咧五月二十一号生日，一岁生日咋，祝佢快高长大。而各位所有嘅朋友，你可以打呢个电话号码啦，1872388 1872388。我哋今日 Friday 啊 ，Happy Friday， 风骚点唱？ 但你提早廿秒刹车喎、 啊，唔妥，我仲有嘢讲啊！尤其是要做个呼吁噶嘛，下个星期系母亲节啊，我估计咧下个礼拜我哋嘅线路会非常繁忙嘅，所以如果你想提早少少打个电话咧，同你嘅妈妈讲声母亲节快乐嘅话，打几多电话啊？ 1872388， 好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建制派提出由内会发出指引，以石礼谦取代涂谨申主持修订逃犯条例法案委员会的做法。实政原卓田北辰表示，根据议事规则的字眼，法案委员会需要考虑内会提出的指引，但并非必然要服从。田北辰在本台千禧年代表示，如果相关指引只是指明某一名议员主持会议，又会再次引起反对声音。他认为如果指引并非指定某一个人名，而是指明程序上，例如开了两次会议都选不出正副主席，就交由第二资深的议员主持会议，如果再选不到，就交由第三资深的议员主持，如此类推，这个做法民主派较难反对。田北辰又认为在法案委员会讨论修订逃犯条例并不可行，所以他已经写信给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提出修订逃犯条例可考虑港人港审。曾任内会主席的刘健仪说，根据议事规则，内会可以就各个法案委员会的行事方式和程序提供指引，而法案委员会需要考虑这些指引，至于是否要遵从，就由法案委员会决定。刘健仪在本台千禧年代表示，应该由法案委员会全体委员去决定是否要遵从指引，委员可以透过投票而作出决定。他说，经过两次会议仍未选出正副主席是前所未有的事，议事规则亦没有列明应该怎么做，可能要吸取今次经验，有需要在议事规则上作修改。 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下星期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结束后，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决定几时会面敲定贸易协议。桑德斯证实美中两国越来越接近达成贸易协议，双方的讨论仍然集中在重要的结构问题上，以及在重新平衡美中贸易关系方面取得实质进展。副总理刘鹤和美国财长努钦及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前日在北京结束贸易磋商，努钦在社交网站形容会谈有成果。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对于法改会建议订立规淫罪和建议定名不论任何目的任何地方偷拍裙底都属违法表示支持和感到鼓舞。不过协会认为法改会的报告仍有不足之处，包括未能涵盖针对女性胸部被偷拍和影像性暴力行为，即是未经同意散布私密影像和私密影像勒索受害人等。冯玉兰说，去年6月至今年4月收到23宗影像性暴力求助个案，涉及偷拍性行为过程未经同意下被分享私密影像给其他人等。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但有一两阵骤雨，随后几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937点，跌6点，成交金额352亿。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8.6跌2.8，友邦保险83.2跌5仙，中国铁塔2.17跌2仙，中国平安95.45无升跌，建设银行6.97升1仙，汇控68.2跌5仙，工商银行5.87跌3仙，盈富基金30.1无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11.47，瑞士法郎1.02，澳元0.7，加元1.347，新西兰元0.663，人民币6.736，英镑对美元1.304，欧元对美元1.118。港金现价报11,892元，跌16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2.51美元，卖出1,272.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嘅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嘅驱蚊剂。唔好喺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唔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重温十年嘅旅程。 世界继续去，我却要后退。青春的火里，快放滚身躯。细说，就算是痛，亦需闯下去。挫折会粉碎，拼就了字句，唱尽了心里炽暖的火堆。叫喊别怕，做我活都不屈面对，仍能一起撑过去。回头中冲100岁。 成军十年 ，Mr. 确实经历过不同阶段嘅，有高有低。而今次佢哋嘅作品，无论系歌词上定系编曲上，都希望带出呢一种阶段同心境上嘅变化，重温十年来嘅种种。 作曲 Alan Paul， 填词 Ronnie， 编曲 Mr， 监制舒文 Mr。最新作品《细雪叫喊》，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做咩啊？啲股票唔听话，系咁噶啦，只只都升，系你买嗰只唔升，人生就系咁噶啦。嗱，你咁样谂咯，你追落后，咁咪每日都见到有进步咯。最紧要你隔篱嗰个唔知你瞓咗身啊嘛。啊，佢知道咗啊？咁咪代表你哋坦白咯，关系好啊！ 做咩都好， 风骚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啦，最尾半小时啦，都要点唱噶啦，1872388咧，咁啊打定电话嚟啦，一间就驳你个电话出街。 好啊 ，Steven 咧就话你哋好啊，人妻田、豪迈祖、Gary 豪，你哋好啊。 豪迈祖啊，其中我即刻想冻脚，咩都冇讲，冻咗对脚先。 诶，跟住吓，诶，好豪先。咁咧，佢就话迟啲就系下个礼拜母亲节啦，星期六咧，咁啊，佢哋咧就会一齐出嚟食餐饭，提早庆祝嘅，想点唱啊周柏豪嘅《老少平安》俾佢妈咪同埋佢婆婆听啊，祝佢哋母亲节快乐。 系呢度咧，亦都有阿大卫啊 ，David 咧就话啦，下礼拜母亲节想听身体健康，俾妈妈咧阿 Susan 听嘅，仲有嫲嫲啦，同埋乡下个婆婆听，因为大家年纪都开始大咯，身体咧都多少少都有啲毛病，希望咧大家就身体健康啦。另外咧，佢个妹啊阿 Rose 咧近排咧就大学考试，希望咧佢临场心理质素好，可以顺利毕到业嘅，咁啊应该大家都顺顺利利啦吓。 好呢度 Vivian 啊，佢咧就话咧三位主持你哋好啊，听日咧就系我个细女生日。帮我祝佢永远开心、健康、快乐啦！ 好啦，你要开心、健康、快乐， 永远咧都要系爸爸妈妈嘅开心果咁话。系顺便咧就要祝埋嗱，我觉得如果我系佢个仔嘅话，我会唔开心啊！我顺便祝埋，因为个仔咧28号咧就会生日嘅，仔仔一样要健康快乐啊！仲有妈妈咧就祝福佢咩啊？今年大学毕业啦，揾一份好嘅工啦，妈妈永远爱你哋啊！系不相伯仲嘅咁样。 喂，咁原来听日系个 friend 生日， 边个啊？ 听日有个人叫做李志刚， 我知啊， 系啊，阿君咧就话啦，预祝阿李志刚咧用翻头先个俗语，顺便唔觉意楞个预祝李志刚听日生日。 哎呀， 顺便祝你听日快乐 喎！ 佢今日咧要同大家讲噶，佢今日着咗渔网丝袜衫。 系啊，但系佢跛脚嘅，点解？ 系咯，你做乜脚脚？你琴日做咗咩啊？ 子宫啊， 脚趾宫啊！ 你做咩？你牛奶太多啊？ 唔系啊，冇饮啊。 食咗过饮咗过夜牛奶啊？你？ 你食咗过期嘅 咩啊？ 咸蛋， 咸蛋，跟住会点噶？食咗过 嘅， 喂， 卖嘅。 讲声 Happy Birthday 先啦， 多谢， 系啊，有听众特登点唱俾你啊！ 多谢桂花田，多谢曾志豪，多谢。黄耀祖， 好嘢，系啊， 希望你嘅脚趾， 多谢多谢， 希望你脚趾快啲好翻啦吓， 系咯， 叫佢不入不入嚟饮公猪啊， 你发生咩工业意外啊，搞到只脚胆，一阵等我喺节目自己同大家讲， 系啦系啦，咁呢度咧就预祝佢听日生日快乐啦，咁呢个咧 Anna Bonifacio Chow Bonifacio Chow。 讲完未啊？想读嘅 咁就话你哋好，咁咧亦都想叫啊， 我听咗好唔开心啊！而家佢咪读紧我嘅点唱？ 系啊，咁就抄啦。 咁啊，想阿豪哥哥咧就唱首生日歌，括弧火车声伴奏。系啦，俾我最锡嘅侄仔啦，浩荣听。下个礼拜就系佢生日啦，祝佢啊，浩浩身体健康，快高长大，永远开心快乐。莫非佢中意听我哋嗰个咧高铁列车咧？ 系啊系啊。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个乐字都可以。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呢度有 Eling 啊，佢咧就话咧三位主持早晨啊，琴日咧就我老公生日，而5月10号咧就我哋拍拖11周年纪念日啦，所以咧好想咧你哋读出呢个点唱啊，祝我老公。 Donald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日日开心。 好啊， 迎接佢哋下一个十年。 系老公，系老公， 老公 系啦，老公 系 冇错。 Common 咧 ，Common Mac 就话你哋好啊，喂，今日咧想向一位好朋友 K K 送上生日嘅祝福啊。 好 啊，佢喺下个礼拜三五月八号生日嘅，咁真系咧佢又好中意啦，阿 Judas 啊，系啊， 系啊，罗海玲啊， 系啊，不一样的我们啊呢首歌，佢系祝佢咧身体健康啦，生日快乐，心想事成，母亲节快乐。 好，电话旁边有朋友打咗入嚟，你系边个 ？Hello，Hello， 喂， 系你啦， 点称呼啊？ 早晨啊， 早晨啊， 丰收快活人， 你好， 早晨， 你都好丰收啊，你咩名？点称呼？ 我叫做靓妈， 靓妈 赢咗，靓妈好，我哋都派阿索太出嚟， 系 阿索太， 系苛索个索个， 系冇错，系我中意呢啲字， 个索 系啦，阿靓妈有几靓？ 我唔系好靓，不过系我啲仔靓，私人所以称呼我做靓妈。 哇，仲开心啦咁， 呢啲真劲啊！ 连消带打又 sell 埋个仔啦，真系啊！ 其实我阿妈人哋都系叫佢做靓妈嘅， 系咯， 都系因为个仔靓， 系啦， 自笑个心虚我。 点啊？靓妈有咩想点唱啊？ 今年咧系我仔大仔敏心多物力咧五月十三号十。八岁生日， 哦，十八岁咧， 系啊，十八岁啊，眨眨眼十八岁啦， 系啊， 今日好开心啦、啊， 系， 今年咧佢有 DSE， 希望佢七月派到好好成绩，入到好心仪嘅大学， 系， 好啊，叫佢加油， 系啊，叫佢加油。不过有一件嘢遗憾啲咧，今年咧不能同佢大肆庆祝，因为佢嫲嫲，即系我奶奶咧，上个月十七号。走咗，咁咧佢嘅十八岁咧就唔能够大肆同庆祝，咁喺呢度咧去喊借个大香电波，同我大仔讲一声生日快乐，每日都开开心心地过。 啱啊啱啊， 有咁锡个妈妈，佢一定好开心先啦。 仲要靓喎，系咪？个仔又靓，阿妈又靓，系咪？所以咧，外国佢哋嗰啲有啲传统咧，如果唔大肆庆祝十八岁咧，庆祝廿一岁嘅，廿一岁帮阿 Dominic 搞翻个大 party， 一样开开心心。 我一言为定， 同埋佢啱啱喺即系正值考紧 DSE 啊嘛，咁所以都应该俾佢专心啲嘅个学业先嘅。 考完啦系嘛？五月 十 三 考完，琴日考完最后一 科。 佢有冇咩系特别中意噶？即系譬如饮啊、食啊、玩具啊，有冇啲咩？ 系冇啊！佢最中意嘅就打波，佢系代表香港队 嘅。系打咩波？打咩波？ 排球。 我打排球喎，我哋行家嚟喎，一个窝你冚埋去，再食个叉烧，然后加个贝菲二点五。 嗱，窝你系踢出去，并唔系冚埋嚟嘅。 有嘅，有嘅。 我试下攞个窝你窝过去就差唔多。 你送个靓啲嘅排球俾佢啦。 好啊，因为佢好中意打排球，真系我好中意。 喂，咁系咪好高噶？你个仔打排球 有托球手都系 1.83米。 你唔好问啦， 1.83米， 你要咗你问嚟做乜嘢咧？ 1.83米算矮噶啦， 同我都差十几cm啫嘛， 高你一只脚啫嘛，冇嘢噶。 我应该差唔多都系格拉底。 喂，咁啊，靓妈，咁啊，仔咧会唔会系嗰啲即系风头等咧？啲女仔成日攞埋去嗰啲嚟噶？ 系啊系啊，佢喺圣心中学，真系风头等嚟讲。 哇！又靓仔又高又一百三，我唔讲呢个， 我都想唔讲啊，系啊。咁你有冇即系都劝佢要俾阿妈过下目先咁样嗰啲啊？ 我冇，咁我叫佢第一日咧出嚟搵嘢做咧，第一份人工，出第一次粮，第一份礼物一定买俾阿妈，唔系买俾女朋友。 系，咁佢都 say yes 噶啦，应该系嘛？ 吓！ 佢一定会话好噶啦，梗系啦，阿妈最好啊嘛，系咪？ 跟住佢第一日出粮， 一定会咯。佢讲一定会暂时， 暂时喎，你自己兜。 我惊你个仔咧，一出粮就同佢讲：阿妈，我俾人拖粮啊！呢份礼物冇咗啦。 唔会嘅，当佢哋乖仔嚟噶，听得出啊。 拖粮嗰个唔关阿多明尼事啊嘛。 系啊，真系好啊，正啊，真系啊！咁啊，你哋一齐开开心心啦，好唔好？ 好多谢你啊，三位俾个机会我同我大仔讲生日快乐，十八岁啦， 好啦， 多谢晒，多谢晒， 拜拜， 拜拜，拜拜。 我想问阿田啊，都话嗱，应该都唔争远， 系咪差唔多啊？十八岁， 出年 系啊，你睇佢个声，佢声讲 咗， 佢 滴眼泪想流出嚟啦。其实系咪即系对于妈妈嚟讲，如果个小朋友去到十八岁，真系一个阶段咁嘅感觉咧？ 系啊，我甩身噶啦，我唔再养佢噶啦。 你同靓妈好唔一样， 系啊，通常都系讲啲说话嚟安慰自己。 但其实 我得升噶啦，我唔想佢噶啦，好开心。我日日打牌，我以后都唔使你啊，乐乐啊。 我饮酒，我麻雀 得自己。 我系我寂寞啊，冇人理我、啊。 讲就咁讲啫，点会唔理佢、啊？ 我连三级片佢都可以自己睇，唔使我带佢啊。 系 阿妈咩都想陪你，你睇三级片，阿妈陪你。 系啊，阿妈陪翻你睇啊。 我谂紧十八岁送啲咩礼物俾佢系真 的。应该系佢送礼物俾你啊，讲真。我真係咁覺得，佢養咗十八年喎、 啊。佢又未有咁能力。 唔係要貴重噶嘛？我成日諗貴重先得㗎。 但係佢唔貴重 啊， 唔要㗎。 啲嬌婆俾你，你幾開心啊？係咪先？ 佢唔貴重，佢唔要㗎啦。 我成日行個金寶啦，話喂，不如你兩個夾錢送粒鑽石俾我咁樣。 朱怡成啦，朱怡成啦。 O K， 係心意最緊要啊！ 心意最緊要。好啦，再聽多個聽眾。好，你係邊個 ？Hello，Hello， 紫薇，紫薇。 hello， 系你好， 紫薇你好 啊，三个主持好， 系我系九数啊， 三个主持好， 系啊， 系啊，你咪紫薇啊， 系啊系啊 ，hello 紫薇，系有啲咩想点唱啊今日？ 我想点唱，因为下个礼拜十二号咧系我结婚七周年纪念嘅， 哦，恭喜晒，系啊， 多谢你，多谢， 系啊，你老公系咪就系叫九数啊？ 系咯。 我都想， 佢叫走數啊，紫薇走數。 哦，你咁樣話老公走數， 走數啊，唔即係唔素食嗰種啊，嗰個數啊，你知唔知啊？ 走啊，即係 走 啊， 即係食肉啦。 有錯，你唔食啊？而家 係啦，得唔得係啊？唔係我哋講笑啫，係啊，點知你老公做咩事啊？ 七周年喎， 七周年， 老公仔叫咩名？ Wilson， 係 係。 咁佢同你會有啲咩慶祝啊？ 冇嘅，我哋冇乜特别庆祝㗎，唔庆祝㗎，即係普通嗰啲咁样囉，不过祝佢身体健康囉，事事顺利囉，工作愉快。 嗱、你知唔知呀，有人差喺度啦，七年啦，要开始扭耳仔㗎啦，知唔知呀， 买定啲止痕膏俾佢。 开始要夹住佢㗎喇。有冇即係嗰啲夫妻管教之道，你吓、已经系有啲心得㗎已经。 冇 㗎，冇啊！有冇 check 佢啊？放任啊？定系点噶？ 夫妻相处之道啦，唔好管教之道啦，豪仔好唔好啊？你头先咁讲， 我讲真 说话 啫嘛，呢啲都 系。你将你自己真说话就留翻翻屋企，闩埋房门讲。 唔系俾阿紫薇讲下啦， 紫薇系嘛？ 好啦，相处之道系点啊？ 冇嘅，反为。多笑嘢嘅，咁例如有時好好笑，同啲朋友我哋個 group 嗰度咧就會講，例如你做咗啲衰嘢，就會而家興就話鬼 lego 啦你咁樣咯，就會講呢個出嚟講笑，鬼 lego 係就講呢個出嚟咯， 咁樣 咯。你諗下，呢啲仲唔係管教？講多咗啦，我要虐待添，真係有冇貴過？ 但係佢哋攞嚟講笑啫，唔使真係貴㗎係嘛？ 係嘛？ 唔使嘅，唔使嘅，淨係講跟住就笑啦，講完就笑啦。 咁而家七年，你哋譬如有冇小朋友啊？嗰啲計劃係點樣㗎？ 我哋唔要小朋友噶， 唔要小朋友， 好好好，大家要一致嘅谂法最开心。 系啊，你啲字真系你可以咧，即系分天暗地咁样去疯狂玩乐啊！你知唔知啊？ 动地惊天内乱， 真系动地惊天啊！我嗰日先听到咧，有个系结咗婚，一个就有仔女，一个冇仔女咧，佢哋净系商量去旅行咧。佢哋已經出現分歧啦，一個就話啦，暑假七八月啦，黐線嘅七八月好貴噶，平時啦，平時我有仔女啊嘛，一定要等仔女放假啊嘛，係啦，即刻唔講嘢，真係，耶！你真係瀟灑啊，你呢啲真係，非常好， 兩個開心啊，祝阿紫薇咧同阿 Wilson 你哋永遠開心快樂啊嚇， 好嘛？ 我想點唱埋俾我媽咪同我奶奶， 好啊， 禮拜母親節快樂嘅，祝佢哋身體健康， 好啦，咁啊祝大家都開心健康快樂啦，好冇？ 好冇？ 多謝 ，thank you 紫薇 ，OK， 拜拜， 拜拜， 嗱都係鬼。 做啊，奶奶同妈妈都有母亲节快乐，应该系要咁做啊，两个妈妈嘛， 系咯， 系啊， 所以个个妈妈都要多谢， 好啊， 点啊，你又想点啊？ 冇嘢冇嘢。 成日都讲，大家咧 多一点关心， 唔系有定心理准备嘛 ？OK， 呢度咧 ，Carmen 啊 ，Carmen Yu 就话啦，早晨啊，三十。 哇，你讲清楚，喂，我听日放假都唔使咁啦。 我系咩啊？ 早晨啊，三十啊，我相信咧佢 你搞字正啲得唔得？ 真系写实字啊！ 三十 咪三十咯， 系啊！你头先多啲口水音啊，少咁个吞利嗰啲音咧， 佢咧 我听唔到啊！ 我惊佢讲咗数目字啊！ 佢其实咧，佢应该系打三宝，但系咧拣错字，所以 佢都知我哋好。实际 我哋系好实在嘅。 早晨啊，三十咁啊，想点唱？ 头先你咪话啲人叫你阿笨嘅， 系啊， 咁加埋会点噶？ 三 系笨咯，实系笨啊！ 系边个笨啊？ 仲有咩笨啫？情是那么笨咯， 系仲有边个实啊？ 系我哋读点唱啦？ 系咯，想点啊你？ 佢又扯下虾噶啦， 你又冷静啲啦，你 扯虾噶啦佢又。 唔系好热啊，因为冇空气啊。下个礼拜二咧，五月 月七号咧，系佢啊家姐同埋佢男朋友啊拍拖一周年纪念啊，喺度咧祝佢咧幸福快乐，想点唱《一生爱你一个》只歌，点唱俾佢听噶？ 一生爱你一个， 准我一生有爱你一个嗰个啊嘛。 我哋梗系唱第一句噶啦，喜欢你，我最清楚这感觉。不过， 哇！你呢个炸入嚟嘅感觉喎，有 系啊， 系咁噶啦， 五月天系咁噶啦，五月天时啊嘛，系咪先？整翻只歌，预祝佢哋今日演唱会应会开得顺顺利利吓。电话号码1873888啦，电话旁边嘅朋友，我哋稍后听你电话。入阵曲啊！佢哋系五月天啊，电话号码1873888，电话旁边有人等紧啊！你系边个 ？Hello，Crystal。 喂，你好。 Oh my Crystal，Hello 你好。 系啊，你好啊。 Hello 你好啊。 有咩事点唱啊 ？Crystal， 打到入嚟， 好唔开心啊？ 好开心啊！ 唔系啊，好开心，好开心打到入嚟，第一次打入嚟，听咗你哋节目好耐啦，有时喺度打。 有细听就做乜？而家先打嚟啊？ 啊，唔係，因為聽就係、是、聽緊節目，就係、是、講緊功課，跟住之後聽到節目就結你哋講起就下個禮拜母親節，咁就想同媽媽啊，同埋所有即係屋企人嘅所有做咗媽媽嘅都講聲母親節快樂咁樣咯。 你係讀緊書啊？而家係咪啊？ 考 DSE 啊？ 係啊係啊，讀緊書。 係考完啦係嘛？ 而家做紧功课咧，就系要赶交功课嘅时间。 仲要交功课咩？即系你大学定系咩啊？ 读紧大学咯。 我读紧大学，过晒嗰啲 DSE 冇嘢噶啦，已经。 读紧 year 几啊你？ 已经系 master 啦。 哇，已经 master。咁你嗰啲咩大学五件事啊，十件事你做晒未啊？ 未有咁快完成得到， 去到 master 咯，系咁依都完成一项啊！ 咁拍拖未啊？ 努力读书咧，就系、 是、都系努力读书，系啊。咁你隔篱班个男仔你中唔中意啊？ 好乖啊，真系。 喂，系咯， 我读女校啦， 你哋一路陪伴咯，唔系，因为就系、是做功课嘅时候，就系成日都会开封苏嚟到听咁样， 系啊， 就听你哋就觉得非常之正能量，同埋一定唔会瞌眼瞓啦。 唔系你系咪同组有个同学咧戴眼镜嘅男仔？你知唔知佢打嚟啊？佢话就你会打嚟点唱咧？佢、预早叫我哋点唱俾你听啊！你识唔识噶？ 唔识， 你睇你头仔 啊！同你咧上次一齐 group present 咧戴眼镜嗰个男仔、啊， 佢叫自己做肥仔， 冇 噶。不过佢话唔肥嘅，不过人人叫佢做肥仔， 记唔记得佢啊？ 佢话你成日笑噶嘛，好可爱噶嘛， 系咯， 读个 master 嗰个啊嘛， 佢特登都系听风 show 噶， 系啊，你知唔知啊？ 好，我留意一下。 你搞到人哋几尴尬咧，麻烦人哋专心听，做住功课嚟听我哋做节目。 咁你读咩科噶？ 系咯， 读建筑嘅。 哇，读 建筑啊！喂，香港地又埋起喎、啊、你。 系喎，喂，呢啲要买住喎。喂，咁你出咗嚟咧，咪谂住都会即系投 地盘工作嗰啲啊？ 相关行业噶啦，系咪啊？ 系啊系啊，做翻呢行噶啦。 不如你入去做发展局啦，我哋希望揾啲专业人士入去做。 呢啲就毕咗业之后先谂。 唔系努力啊嘛，佢做埋 master 犀利啊，真系。 系、哦，我 其实读 master 大唔大压力噶？我都想少少读嘅，因为 master 大唔大压力？即系要讲 deadline 嘅时候就都几大压力嘅，就 系。系，你把声都唔听得出有好多压力。 唔係，佢就用呢個笑去解決咗咯， 係啊， 你要輕鬆啲嘅心情去讀書啊嘛、哦。如果讀得太大壓力，咁就唔係咁好嘅。 你算唔算係班裏邊嗰啲學霸嚟噶？ 唔係學霸，絕對唔係。 咁通常謙虛嗰啲就係學霸嚟 㗎、啊。但你係咪嗰啲班花嗰啲嚟㗎？讀建築嘅應該係男仔多過女仔，你應該幾即係嗰啲叫咩啊？搶手㗎喎、啊。 係咯，係咪㗎？ 我唔係，我而家 嗰個四眼同學冇同你一齊咩？ 哦，係啊，差唔多男女比例㗎。 哦，咁犀利啊！ 但你係屬唔屬於高水準嗰批咧？咁 嚇，好難咁答你嘅，係咪、 啊？你試下問你嗰陣時，你永遠話指我係最高水準嗰批啊！ 係咪 top of the world？ 即係男嘅就全部中銀大廈，女嘅就全部太空館。 咩意思？我唔明 啊，曾志豪，你可唔可以正经翻少少咧？ 我都唔 嗱咩最尾嗰两分钟，你都日按耐不住。 男嘅好似中人大厦咁样， 系啊，一柱擎天， 好有钱嘅， 高耸入云。 系啦，女嘅好似太空馆里边咧放嗰啲即系天文啊、星空咁样咧，博大精深，哇，好有内涵嘅。 O、okay, K， 好好好， 你唔系讲佢建筑咩？ 讲完啦， 好啊， 多谢你， 多谢晒 Crystal 你嘅电话，希望你个 project 做得好，嚟紧同你慢慢庆祝母亲节都快乐。 同埋咧，都希望你咧 ，Master 嗰个功课讲得好。好做得到。 喂，你早日出铺成功打俾我哋咯，好唔好啊？ 好， 好 唔 好？好啦，多谢你真系，拜拜。 佢 master 讲呢啲嘅咩？ 都讲嘅可能 系咩？ 佢翻去即你信唔信？即刻就睇下边个四眼男同学咧。 我谂呢一个我唔信， 点解啊？ 系啦，我哋做到咁假， 四眼男同学一定做嘅， 四眼男妥实中噶嘛？ 不过有冇肥咁解啫嘛？ 我冇话肥啊， 我有啊， 早啲讲啊嘛。 唔系我话叫肥仔，不过唔肥嘅。 系啊，好啦，嗱，我哋咁愉快嘅即系节目时间咧，又到咯。 下个礼拜一咁样先至再同大家见面啦。 系啦， 由佢讲埋佢二十秒 啦。唔系，今次但我刹车先嘅，而家系。一阵间咧就会有咧，听日就会生日啊！头先咧就整亲只脚，佢、会自己交代咧佢嘅身世啦、健康嘅李志刚啦。 好，下个礼拜见， 拜拜。